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而家由邝思雅报道新闻。奥地利冒险家包姆加特纳由39,000米嘅太空边缘跳下，安全着陆，打破最高天际跳伞纪录，并成为第一位以超音速跳伞嘅人。43岁嘅包姆加特纳喺美国新墨西哥州沙漠完成创举，佢高举双手以示胜利，围观嘅人群以及喺控制中心嘅朋友都热烈欢呼。旧纪录喺1960年创造，当时嘅高度系31,300多米。包姆加特纳乘坐加压舱由巨型热气球送上高空，进入平流层之后，最初4分多钟以自由落体嘅方式坠落，时速达到1,342公里，即系音速嘅1.24倍。到距离地面1,000多米嘅时候，先打开降落伞，成个过程少于10分钟。美国总统奥巴马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利紧张备战第二场电视辩论，两个人的支持率旗鼓相当，但是路透社和伊普萨斯联合造价民意调查显示，在已经提早投票的选民之中，奥巴马获得59%的被访者支持，支持罗姆利的有31%。目前距离总统大选仲有3个星期，至少在40个州已经采取不同形式的提早投票。7%的受访者说已经亲身或者邮寄投票。路透社认为，今届大选提早投票的结果可能比2008年扮演更大角色。当时大约每3名选民之中就有1个人已经在大选之前投票。至于第二场电视辩论，定在本港时间星期3朝早在纽约州霍夫斯特拉大学举行。奥巴马在弗吉尼亚州闭门备战，和竞选团队的顾问研讨辩论策略，希望挽回首场辩论表现欠佳的影响。顾问说奥巴马会采取比较进取的策略。罗姆尼返回位于波士顿的大本营，加紧准备，希望再下一城扩大竞选声势。利比亚国民议会投票选出扎伊丹做临时政府新总理，他将会在15日之内提名新内阁人选。扎伊丹是前外交官，获得全国力量联盟支持，以93票对85票压倒公正与建设党支持的哈拉里。一星期之前，国民议会两度否决前总理沙古尔提交的内阁名单，沙古尔被迫辞职。分析认为沙古尔组阁失败，反映利比亚党派和地区利益之争的激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初时有烟霞，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的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79%。这一节新闻及天气报告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10月15号星期一嘅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8:03啊！今朝早有啊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系啦系啦，我哋又翻嚟啦吓。好，首先睇翻港岛区先吓。不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洪隧加埋落中环咧，排翻去呢个顺和广场噶。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方向两边开始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噶。咁九龙区方面咧，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差唔多桥面，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去女童军总会噶。另外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去到骏发花园。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上桥位亦都开始车多噶啦吓。咁新界区狮隧出翻九龙方向已经差唔多到呢个格田村噶啦。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现时去到浸大国际学院啊。系啦，有时我都觉得自己究竟系咪人类咧吓？点解啊？其实我哋系生化危机里边嘅活僵尸啊，全部打不死噶。当然啦，我哋全部台前幕后有思想有热诚啊嘛。如果唔系点做呢个义薄云天七日情咧吓嘛？嗱嗱嗱，唔系个个识用电脑或者 Facebook 噶，记得提一提身边嘅人，叫佢哋开翻我哋嘅数码广。播收音机听住 DBC 啊，特别系上的士嘅时候，通知各位的士司机大佬，通知各位行家啦吓。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反对灭声，还声于民，争取 DBC 复播运动。由今日开始到星期五，上周10点到下周5点，香港市民 DBC 支持者可以嚟到数码港三期 DBC 广播中心落 D100 即买即播分类广告。由于缺乏资金，广告收益将会用作维持 DBC 基本营运费用，仲有少量 DBC 友情风褛同埋数码收音机发售。到星期六同埋星期日 ，DBC 直播室将会开放俾市民参观。反对灭声，还声于民，大家一齐支持，争取 DBC 复播运动。 唉，空有冲天志， 何时苦恼啊？ 欲将产品外销他方。奈何参加出口展览会，样样都要。 此方有实质业务，就可以申请官府嘅中小企业市场推广基金。 哈哈哈！天助我也！ 快打2398-5127去问下，去问下。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儒家讲求中庸之道，执其两端，用其忠于民。好多人错误咁以为，凡事模棱两可就系君子，就系明哲保身；以为凡系坚持立场就系偏激。新闻嘅持平唔系咁嘅，新闻自由最可贵嘅就系百花齐放，选择自由留翻俾群众。一个城市嘅新闻自由就系在于有所选择。人人都可以揀自己喜欢的媒体，人人都可以选择同自己价值取向一致、意见共鸣的评论，这个就是最大的新闻持平了。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面思想文化最成熟丰收的黄金期，百家争鸣其实用现在某些人的讲法就是百家偏激，各有立场，说话凌驾别人，儒道墨法各具一方，墨敌兼外，扬诸为我，都可谓极度偏激了啩。但是各自表述各有图种，就交织成伟大的中华文化了。西方的教堂玻璃灿烂夺目，因为有不同大细、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玻璃组成，各块玻璃独立来看都岩岩沉沉，不成规律，但随意拼凑就成为一块艺术的图案，这个就是多元文化的精神。香港的新闻自由一直建筑在这个多元文化矛盾统一的精神上面。英国殖民地政府从来没有管束过这种百花齐放、左右极端的言论自由，容许民大、新、商、政的左派旗帜亦被工商、华侨、星岛、时报的右派坚持，重点在于市民有所选择，信任群众，放权群众。今日拥有权力的人不欢迎意见声音，收回人民的选择权，就是与民为敌。没了言论自由，不会有新闻自由，没了新闻自由，香港人就没有个人自由。一叶知秋，大家要起来保护我们的基本权利。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77日，亦都是被踢爆酒后驾驶的第12日。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咁呢啲唔系特权有咩？我又觉得，我觉得佢变咗我哋嘅新标准啦。如果佢老懒饮嘢啦，即系唔使超过一大杯。咁坐多一阵，吹多一阵水咧，俾警察捉到 cut 咗双白线咧，都唔使上堂，因为波叔都未俾人拉。 你千祈唔好以为真 的，你唔好制啊！真一定告你。 你唔系嗰个阿波啊，最惨 法庭啊，法官都唔接受呢个咁嘅辩，即系解辩，你唔好制。 吓，咁佢都冇事。 佢系陈茂波系官，你唔系啊嘛？ 陈茂波，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捞571至577台 iTunes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咁依我相信，即系每个人有自己嘅言论嘅自由啦，佢哋自己大家唔同演绎啦。 每一个长者佢自己管理佢嗰个资产同埋系财富啦，系个人嘅决定。 我已经主动联络咗警方吓，请佢哋跟进调查呢件事，我会全面同佢配合。 我讲嗰啲嘢都系含喺课程里头讲嘅，唔系话一个公开场合点样去评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旭华。 早晨啊，早晨， 八点十一分。 今日嘅风波里茶杯嘅主持人咧就系郑家富 变咗嘅。 咁我就系郑经河， 呢个嘉宾嚟嘅呢个系。 唔系今日其实我哋系 台长嘅嘢要 公布，我 作为 DBC 香港数码广播有限公司啊呢个数码电台嘅负责人咧，有以下嘅声明。 好啊。 嗱，我哋喺10月12号收到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嘅一封官函，咁提出对呢个移播云天七日程咧有一啲质疑嘅， 系嘛？ 第一，佢就话佢唔明白咩叫移播；第二，佢就提醒我哋咧，根据港管条例同埋发牌嘅准则咧，数码广播有限公司咧。是要对这个广播这个所谓移播云天七日程的广播呢负责的、是要根据这个港管条例的。那我逐一回应公开回应，当然我们也有公民回应的，那这个是本人的个人呢作为这个台长的回应。第一，对于啲官员，尤其是局长，其实我都相信系陈茂波指使呢个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发呢封信嘅。 诶，搞清楚先，陈茂波几时候官员咗？ 呢个苏， 唉，吓我跳真系，阿波要铲走啦，呢个阿波。 系 啊，唔好意思啊，因为啱啱听陈茂波嘅声打， 最啊，最对嗰边。 因为嗰日咧听到佢出嚟讲咧，而家叉开先啦，就做翻评论员先啦。嗰日佢走出嚟讲，佢因为见到有人跟。中我，所以咧我好惊，惊到咧要乱咁揸车。嗱呢样咧就白痴人先讲嘅嘢嘅，因为如果当你知道有狗仔队跟住你嘅话，任何一个智商有30嘅人咧，佢都会即刻唔揸车，叫行路翻屋企。因为其实咧，嗱我哋研究过噶啦，因为住喺跑马地嘅， 系 啊，咁所以咧佢认为咧由跑马地会所。揸短短一程车五分钟翻到个豪宅咧，系应该好安全嘅，所以咧佢就酒后驾驶。咁而家俾人揭发咗之后咧，就喺警方就话俾人听，我见到有人喺后边追住我，好惊，所以我乱咁揸车。呢啲等于咧有人咧超速，俾个警察截住。我后生嘅时候都做过喺加拿大，就车住有个乘客，跟住就指住隔篱嘅人。佢肚痛啊！我赶住车去医院啊，因为睇戏睇得多啊，以为警察跟住就会响号咧载你去医院噶嘛，几难啊！话俾你听，通常就对唔住牌照抄啊，跟住话俾你听小心驾驶。 你隔篱嗰个梗系妙龄少女嚟噶啦，当年嚟讲就阿台长可唔可以继续咧？你嘅声明 好啦，嗱，讲翻呢个作为一个台长嘅声明咧，就回应呢个叫通讯事务管理局嘅办公室。我认为呢封信咧，第一个问题关于移播云天七日程咧，一定系问责局长啊，呢、這个苏锦良指使佢写嘅，因为佢唔明白咩叫移播。因为咧，我成日都讲一句话咧。时穷节乃现，其实对 DBC 嚟讲咧，就系、是、一个 positive 嘅，一个正面嘅。因为喺时穷嘅时候咧，我哋见到好多有气节嘅人，好似在座两位啦，同埋我哋而家喺呢个 DBC 上班嘅同事咧，啊呢啲就叫时穷节乃现。 仲有今晚咧，就会继续开麦嘅 未来七日啦，同埋支持我哋嘅听众啦，呢、這个就气节出咗嚟啦。第二，我啱啱睇到呢、這个。嗱、啊，呢、這个捞电视台咧、已经播咗我哋开翻灯啦。嗱、我哋认为咧，嗰、那个招牌咧系象征住咧呢、這个数码广播嘅数码广播中心运作中 所以灯系开翻嘅。咁当然我哋而家系播音紧啦。嗱，今日可以收听到我哋嘅节目嘅咧，除咗收音机之外咧，通过大气电波咧，仲有捞嘅571至577台啦，仲有苹果同埋爽报即系一传媒嘅平台啦，就全球直播嘅。而影像直播咧就包括呢个节目啦，风波女茶杯同埋呢一个十级自由风，其他啲节目咧就会录播嘅。咁另外咧就可以上网啦，DBC.HK 啦。另外仲有咧 手机啦， 手机啦 ，Apps 啦。嗱，今日因为 DBC 嘅复播，当然引起公众关注。虽然传媒唔关注，但公众关注、听众关注咧，所有啲平台咧一定咧，尤其是唔系大气电波咧。点解大气电波咁值钱要监管呢？就因为大气电波系无限大嘅，系唔会塞车嘅。理论上10亿个收音机咧开咗，只要你接收范围以内咧都可以收到嘅。咁所以咧呢啲通过互联网嗰啲一定会有塞车嘅现状嘅。咁啊，请大家忍耐啦，亦都希望大家用心，尽量用收音机听啦。嗱，如果真系听唔到嘅，我哋有一个电话系36786789。36786789可以打电话听收音机，可以用 speaker 风听，就希望那些收不到的人，没有互联网的人，没有收音机的人呢，就方便去。 即是揦埋都好。 不要霸占住这个电话啦。 好啦，咁回应返呢个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时穷节乃然，因为呢我哋啲问责官员呢，我只係讲啲问责官员啦，因为我对啲公务员呢好尊重嘅，啲问责官员咧就唔知第一唔知咩叫义气，所以义播两个字咧佢唔识解嘅。第二样嘢咧，佢哋每个月咧代代平安，身高良准，福利好，冇网管，唔使 do。嗱，咁佢哋咪又唔明白咩叫义播嘅。咁另外一样嘢喺呢封信里边咧，嗱，佢就提醒我哋咧，你义播好乜都好啊。除了我要解释什么叫义播之外，一阵解释啦，就要跟足港管条例，我哋嘅管理层，即系 DBC 嘅管理层咧，对呢个义播晴天七日晴系要完全负责嘅。呢个我可以公开讲咧，我哋系会跟足港管条例去播放啲节目嘅，只不过我啲节目人义气啊，唔收人工。咁呢样嘢呢係苏锦良或者佢嘅问责团队係永远唔会明白嘅嘢嚟嘅。因为我都再讲一次啦，佢哋嗰个呢就係叫做身高良准，唔使都冇网管。所以佢哋唔明白呢咩叫义播。好啦。 清楚讲呢，我哋个牌，你哋个牌呢，即係台长呢作为下。 负责人。 即係仲喺度嘅台。个牌仲喺度嘅，我哋唔系非法 最尾一段咧，就 系唔收钱嚟做主持， 员工唔收钱， 就叫义播。 嗱，我哋亦都本人亦都尽咗作为管理层嘅责任，作为呢间电台嘅股东同埋董事，尽量维持个牌照。呢、這个就系我对公众嘅责任、对政府嘅责任、对公司及股东嘅责任咧。喺呢封信最尾嗰段咧，佢话咧呢一封我哋话复播啊，即系义播云天七日晴咧。就代替咗我哋话停播嗰封信嘅，即系政府咧，而家由今日开始呢一分钟咧，仍然认为我哋系履行紧牌照嘅义务嘅。嗱，呢一个对公司嚟讲咧，系一个好消息嚟。 上个礼拜，于是乎咧，大家我谂你两位都可能收到好多记者 call 啦。喂，你哋有复播咯吓、啊，即系冇事啦，系咪啊？系咪有新转机啊？ 咁至于有啲， 咪就系呢封信咯。 有啲传媒幸灾乐祸好，打落水九号咧就质问政府，喂。呢啲咁嘅移播会唔会冇网管咧？对唔住，我哋 DBC 系会跟足网管条例进行广播嘅、 主持好专业嘅。 嗱，讲翻啲节目嘅安排啦。嗱，我哋就出咗节目表嘅。第一、二台咧，大声同大家台咧就会联播嘅。咁我哋咧喺呢个星期呢七日里边，起码喺呢七日里边，我哋唔知道可唔可以继续咧。我哋当然希望可以继续啦，因为咧如果可以继续的话呢，咁当然对听众对公众来讲呢，就是我们履行了服务大众的承诺和责任。嗱，呢七日呢我们有最好的节目安排的，大家上网都睇到㗎啦。嗱，七点到八点新闻天地大家啱听过啦，八点到十点风波女茶杯，十点到一点呢开心快活人，一点到两点呢，一点到呢个两点呢就是呢个时有 QK， 由两点到三点咧都系时有 QK 嘅， 三点到四点咧就系政治经济学，四点到五点为食麻甩酥，五点到八点啊十级自由风，八点到十一点咧，呢个时段咧五日有唔同嘅节目嘅，嗱、 嗯、 大家就可以留意啦。但系咧，我哋喺星期六、星期日咧有啲节目调动嘅。星期六咧，阿梁思浩咧，啊梁思浩嗰、那个风骚咧就会喺一点到四点嘅时间播出嘅。另外星期日嘅一点到四点咧，我哋直就会有呢个发烧玩家同埋旅游玩家嘅、 嗯， 如无意外嘅话，因为有好多节目主持人咧，因为你哋冇联络佢哋咧，佢哋不停打电话俾我咧，话想参与呢个移播行动。嗱、 嗯， 而家喺我哋直播室里嘅出边咧，我哋个控制室咧，我哋有一个升级嘅电话接线员嘅，呢、 嗯 這个咧就系我哋DBC 嘅升级节目主持人阿梁思浩，梁思浩咧佢就会喺礼拜一至礼拜五《风波里的茶杯》呢个节目时段内咧，佢会负责接听电话嘅。如果大家想听一下梁思浩把声，又或者想同梁思浩倾偈咧，可以打电话18721111。嗱，咁另外喺其他台咧，我哋第七个台咧都系恢复播音嘅。第三台咧。我哋目前嘅安排咧，系呢、這个本来咧喺网上面大家睇到系24小时古典音乐嘅，但我哋做多一样嘢，系方便我哋海外嘅听众、 嗯。 今晚七点起咧，我哋系会跟翻我哋第一、二台嘅节目表嘅。七点嘅意思咧，今晚七点咧就播今朝七点嘅节目，即系倒翻转去、 哦、 就迁就美国。 Okay. 西东岸嘅时间，即系用东岸时间，即系今晚七点咧，佢就会听到今朝七点嘅节目噶啦。咁、 嗯、 一路就听到夜晚十一点为止。咁呢一个系方便海外嘅节目，亦都本港嘅同嘅听众咧，如果想翻听嘅话咧，亦都可以今晚七点钟咧可以听翻嗰个节目嘅安排嘅。咁、 嗯嗯、 另外咧，第四台咧，大晒台咧，我哋就会有翻系嗰啲年青人嘅节目啦、 嗯 啊，包括一点到三点又非常听啦，三点到五点又马伦白兰度啦，五点钟至到呢、這个八点钟咧就会有音乐厅啦，啊，咁啊，另外咧就大同台咧，我哋系会有民族音乐，另外每晚八点到十一点咧有唔同嘅少数族裔嘅节目嘅，星期一系印尼，星期二系尼泊尔，星期三系泰国，星期四系菲律宾、巴基斯坦，星期五系印度。 嗯 啊，咁啊第六台咧大歌台就24小时全日广播英文金曲。 嗯， 第七台大戏台全日广播都系戏曲嚟嘅，啊方便啲老人家嘅粤曲同埋戏曲。嗱、啊，咁呢个就系我哋节目安排，但系咧随时咧会有改动嘅。因为正如我所讲咧，有好多我哋嘅同事想参与呢个移播云天七日程。 嗯，系啦，呢、這个都系广播啊，声音广播嘅灵活性啊，真系吓。 即系你听阿大班一轮嘴讲咧， 知道 我 讲咗乜嘅。 佢系几恨喺个咪面前讲嘢，所以真系无谓即系暂乱佢嗰个病啊。因为佢嘅心里边咧，佢 系 热 爱广播 吓，同埋咧，不过大班，我谂我哋都要讲一讲咧，我哋嗰、那个即系。你个诉讼基金嗰个安排，因为咧我作为即系律师楼嘅呢个负责人之一咧，我哋一定要清清楚楚向大家交代，因为 不过呢个肯定系一个漫长嘅诉讼， 系啦，因为网上边咧都有要求咧，我哋条数要清楚啦，咁呢个一定系嘅， 数目要清楚啊，呢个好重要嘅。 嗱，我刚刚咧就收到我哋因为我琴晚我都要求律师楼嘅会计咧。就搞清楚睇睇条数，咁、我哋啱啱亦都 send 咗俾我哋个台长，佢虽然咧即系成日我 send 嘢俾佢咧，有声佢都唔会睇嘅，咁而家咧直播有证明啦，佢而家先睇吓，咁咧就嗱呢、這个数目一定要清楚，而我咧就希望每日呢几日咧透过咧就譬如听日咧，我哋就会讲今日三点钟嘅字数。咁因为我哋由10月10号开始嘅两位， 嗯， 啊各位听众，由10月10号以至到10月13号呢，嗱因为有部分数呢仍然系支票过数，我哋未知嘅。里面系有大概40万系支票过数。咁但由10月10号以至到去到10月13号呢已经超过100万嘅。 咁但系 包括 咗 呢40万支票噶吓， 包括呢40万，如果过埋咧就即系唔止添啦。咁但系我而家唔敢讲呢个实数嘅原因，因为我都要听日咧，我会尽量听朝咧，我就会讲今日3点晏昼嗰个节数。咁但系我初步同大家讲嘅咧，即系话其实我哋嘅捐款咧系有大家嘅大力嘅支持，不过呢条数系距离一个诉讼嘅基金。 差好远啦， 远离嗰个诉讼基金咧，仍然系一大橛。希望大家咧系要继续嘅努力。 其实咧，我对听众嘅支持咧，系无言感激嘅。即系我觉得好多听众咧，都系一啲基层嘅人士，佢哋节衣缩食咧，将啲钱捐俾我哋咧。其实我真系咧无以为报嘅、只有希望咧 DBC 可以继续广播、服务佢哋嘅啫。至于话官司啲嘢咧，阿谢家富最清楚啦。我上一次打同阿谢伟俊打嗰单 诽谤 咧，都用咗8位数字、超过8位数字。咁、所以咧，而家我哋面对嘅诉讼咧，如果唔能够和解嘅话咧，一定咧远超此数嘅。咁所以呢，我哋希望听众继续支持我哋啦。咁另外呢，我哋係每日呢当收到郑家富即係嗰边周启邦律师楼嘅数目嘅时候呢，我哋每日会分起码2次呢报数嘅。咁等大家听众呢清楚明白。咁喺呢度再多谢大家啦。 係呀，所以呢数目就要清楚，然之后呢我哋对于一分一毫呢都係摆喺诉讼嘅工作里边，咁所以咧，大班咧就即系面对呢、一个又要继续希望撑住个台，又要面对嘅诉讼咧，确实我哋睇到喺网上边咧，我哋嘅群众 好多支持噶， 支持喺度嘅，咁所以咧，台长你仲有咩想对呢、這个你嘅作为台长嘅声明咁咧？ 另外咧，我就希望大家咧，就喺呢个礼拜二播云天七日前，当然啦，即系啲官员就唔明白咩叫二播，即系嗱喺港管条例里边咧，我睇晒成份嘢咧，我睇唔到有一样嘢咧有规定咧节目主持人嘅薪酬嘅， 系 我睇唔到嘅，我就希望咧通讯局如果想澄清呢一点咧，我想知道第一系咪当然受到最低工资嘅管嗰个。嗰、那个咩？嗰、那个监管啦、啊。但系呢个世界系有样嘢叫一个情字嘅。 叫义工买，除咗情字咧，系冇错，即系情当然重要啦。呢度系咪做咗数码港嘅义务发展局分部咯？系咪先？你香港都有即系推行嘅一样咁嘅，即系 有 义 工服务系啊， 即系一啲冇一啲冇情冇义嘅人咧。对二播两个字咧，系冇办法可以同我哋解释。 苏锦良真系咁讲噶，你有冇听过喺官台解释？ 佢话佢知咩叫二播？ 佢话系佢话冇冇二 官 条 例， 港官 条 例冇二播呢样嘢嘅。 但系亦都冇一样嘢咧规定每个节目主持人嘅人工嘅。有香港电台有，但系香港电台又唔受呢、這个港官条例监管噶，大家又唔知道佢冇牌广播嘅，佢完全唔收 自己又 监管噶。 我哋 嗰个就系 我要约章咧， 但系就监管嘅，但系佢哋咧就有规格嘅，即系嗰啲唔使做嗰啲咧，一个月咧就几十万，要做嗰啲咧就每日咧就几嚿水，不过随时咧，好似阿梁思豪咁做咗17年咧，中意炒你就炒你，嗱佢哋就有嘅，我哋呢度就冇嘅，我哋净系知道一样嘢，我哋跟足港管条例去广播，跟足个牌照嘅条例去广播，提供最好嘅节目。提供一个最自由嘅平台， 多一样嘢 俾全世界嘅听众。 呢、這个星期系咪有机会，亦都有可能系会喺呢个公民广场直播咧？ 呢、這个就你哋搞嘅，好似你冇问我，呢、這个要问啦、林毓华咧。 因为你最终系要 林毓华 负责啊嘛， 唔系 台长 嗱，广播就我负责啫。 我都占领咗呢个， 行动我就唔系我负责嘅，一样话一样。嗱、這個、呢个咧，我哋咧啲员工，其实呢个二播晴天七日晴咧。好多官员不明白，佢哋无情无义唔明白，我哋唔紧要，佢哋唔单止无情无义，佢哋直情系咧想扼杀言论自由。但系对一啲听众嚟讲咧，嗱，佢哋呢个系一个员工自发嘅组织嚟嘅，呢个就林毓华咧就系佢哋嘅发言人，就其实坐喺我左手边嘅。但系一样嘢我想讲咧，嗱，我希望我哋节目咧最重要服务听众， 冇错。 当然我哋要交代二播云天七日晴，我哋要交代 DBC。 思争取啊，继续广播，但系最重要咧，我哋嘅节目咧一定要符合规矩，符合规则，为听众服务啊，内容一定咧回复正常。 好，新闻之后继续倾。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而家由邝思雅报道新闻。一名29岁男子在青衣长亨村亨业楼一个单位，因为涉嫌藏毒被捕。这一名男子的父亲在凌晨报警，怀疑个仔在单位入面吸毒。警员到场调查，在他的银包检获少量的怀疑毒品。元朗桥兴路大塘村一个货仓被人包窃。负责人报称三箱价值大约100,000元的电脑零件被三名男子搬上私家车之后离去，警方正调查案件。奥地利冒险家包姆加特纳由39,000米的太空边缘跳下，安全着陆，打破最高天际跳伞纪录，并成为第一位以超音速跳伞的人。43岁的巴姆加特纳在美国生物西哥州沙漠完成创举，他高举双手以示胜利，围观的人群以及在控制中心的朋友都热烈欢呼。旧纪录是1960年创造，当时的高度是31,300多米。巴姆加特纳乘坐加压箱由巨型热气球送上高空，进入平流层之后，最初4分多钟以自由落体的方式坠落，时速达到1342公里，即是音速的 1.24 倍。到距离地面1000多米的时候，先至打开降落伞，整个过程少于10分钟。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在北京病逝，终年90岁。柬埔寨副首相证实，西哈努克在凌晨2点去世，形容是柬埔寨的极大损失，对此感到难过。现任国王西哈莫利和首相洪森将会在朝早飞去北京，将西哈努克的遗体接回金边，举行传统的葬礼。西哈努克04年退位，他患有癌症、糖尿病和高血压，多年来在北京接受治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初时有烟霞，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79%。呢一节新闻及天气报告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唔经唔过去到早上嘅8:32啊，呢分钟啊继续又话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啊睇翻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哇，怎么声排翻个演艺学院嗰边啊，相当厉害啊，系啊。咁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加埋落中环啊，排翻到维园落桥位。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啦吓，两边车多，管道口随时要间封噶啦。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呢边都多车噶啦，去到中环呢个双环消防局噶，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呢分钟去到呢个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到女童军总会啊，另外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前面嗰次都喺果栏噶，咁啊后边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去到康庄道桥底噶，咁啊新界区渡船啊呢个狮隧出翻九龙方向咧，去到新田围村，另外大山隧道出翻九龙咧，现时排翻到石门回旋处噶，哇二波云天七日晴啲节目啊，头先听大班讲真系精彩啊吓、啊，我哋要维持合规格嘅广播噶嘛，梗系精彩啦。如果唔系点样还声于民呢吓？嗰啲官员唔知咩叫二波，问我系咪有三波同埋四波？哎呀，唔好玩啦！我一路上 N 咁多波添啊嘛！嗱，唔该各位官员，听听我哋啲节目内容，就知道我哋嗰班听众系点样高质素，我哋嘅台点样更发啦吓！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系，我听见政府话有数码电台广播，所以我走去买个收音机翻嚟听。咁啊，谂住 DBC 我都听得越听越中意听，我朝朝起身都听佢嘅，夜晚都要听到12点嘅。 咁依家你突然间我可能会得收翻个牌，政府会收翻个牌，咁你政府系咪呃咗我咧？就算你有第二啲台厅，等于你四送一汤，而家变咗三送一汤，你都系呃咗我啊！如果我知道佢得咁少日子，开台一个月都唔够就话要收嘅，我使乜买咧？咁你政府做咗啲乜嘢咧？政府应话咗有嘢嘅，咁你而家政府乜都唔理，咁啊又咪要我理咧？曾蔭權上台嗰陣時候，我就冇得聽香港電台賽馬節目。你而家梁振英上咗台之後，我即刻咁快又冇得聽 BBC 啦。咁我係咪又係走喺街度揾你啊？咁你而家政府都冇人出嚟理，咁係邊個理咧？咁你蘇錦良啲蘇卡片係淨係識得收人工唔做嘢，係咪因為佢民建聯同佢唔啱咧？公報私仇咧？咁申訴資源公署都可以理下呢啲嘢嘅喎。而家政府係冇網管嘅喎，中意做乜做乜，問咩責，個個都不負責任。无责官员嚟嘅，全部都系中意做乜做乜，净系识得听阿爷嗰支笛。呢度香港，香港嘅言论自由系最值钱嘅。你就整到我哋香港好似大陆咁啊？净系听人民日报啊？中央电视台啊？啊，冇理由咁噶嘛，系咪？我睇啲各位市民要行出嚟，因为我哋系冇钱，但系我哋有人，人民嘅力量就唔系钱可以揞得住嘅。你李国宝、李国章有钱啫，你冇我哋咁多人。你點解你代表曬我哋香港？你代表曬我哋啲聲音冇得聽咧，會得？因為你兩個人唔中意我哋就冇嘢聽咯喎。咁你第兩個唔中意買曬啲米，我哋咪唔使食飯。你哋中意點點啊？有錢大曬啊？小市民冇權話噶，咩都唔使理我哋噶嘛嚇。咁、啊、你第日戲院都封曬嘅，唔好睇戲啊，淨係睇紅色梁子君。咁我哋一定接受你啦咩？ 我唔可以俾爹哋知，我唔想媽咪知。 我唔想又知我吸毒， 我好辛苦， 全世界都冇人帮到我， 我唔想再吸毒啦， 我想戒甩佢， 边个可以帮下我啊？ 打嚟一八六一八六，我哋帮到你，企硬剔嘢衰硬。 咁呢，我相信即系每个人有自己嘅言论嘅自由啊，佢哋自己大家唔同演绎啦。 每一个长者佢自己管理佢嗰个资产同埋系财富咧，系个人嘅决定。 我已经主动联络咗警方吓，请佢哋跟进调查呢件事，我会全面同佢配合。 我讲嗰啲嘢都系含喺课程里头讲嘅，唔系话一个公开场合点样去评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八点三十七分，佢有钱佬买晒啲米，唔中意啲米，我哋就冇米食噶啦。 嗯， 正话嗰声带咧，就系喺我哋上一次开放日嘅时候， 系嘛？ 其实唔系开放日，系我哋執笠嗰日咧， 呢个系追悼日嚟噶。 嗰日咧，录起嘅，佢有人叫做巴士阿叔，我谂呢个巴士阿叔咧嘅，即系 DBC 阿叔。 我哋网上叫佢 DBC 阿叔。 DBC 阿叔咧就是一个正面，我觉得呢个系正面嘅称嘅昵称嚟嘅。大家嗱，呢个就系 DBC 阿叔啊，一个听众去发自内心一剔过嘅。是完全冇 读稿， 嗱唔系去梁振英嗰啲读稿咁，嗱梁振英今次去立法会答问大会咧，笑死人啊！去答问大会而不问不答啊，咁啊即系借个平台俾佢走去宣传。嗱，我觉得如果我同阿郑家富仲系立法会议员咧，我担保今次轮到我掟杯，我成个杯车埋去。 今次咧， 后日会去立法会， 佢都无可奈何，佢都要有一啲我哋叫做即系答佢问佢讲完嘢之后咧。都要有一啲嘅澄清嘅、 有啲对话啦， 即系一定有啲澄清。 咁一定，咁但系点解唔光明正大做一个特首堂堂 无畏话佢 一个男人，点解可以走去立法会答问大会不问不答？ 系 梁爱诗仔就走出嚟好劳气，就我有言论自由，我要维护言论自由。我希望梁爱诗亦都考虑下维护翻 DBC 嘅言论自由，维护翻 DBC 听众嘅言论自由。 你讲开 但 梁 爱 诗 讲嗰单嘢咧，我讲一句，我话俾佢话佢维护言论自由咧，我哋当然誓死维护佢言论自由。但佢嘅言论自由系讲咩咧？你知唔知佢讲咩？佢嘅意思就系佢嘅言论自由，包括不容批评嘅自由嘅权利啊，即系话咧，我有权讲嘢，但系你冇权批评我。所以其实系回应两个律师公会，一个大律师公会，一个律师公会对佢嘅批评。 嗱，而家连阿胡汉卿都顶佢唔顺啊，自己有都出嚟讲嘢。 唔系呢啲不嬲都系建制派所理解嘅言论， 即系佢哋嘅言论自由咧，就话有我讲冇你讲。佢哋嘅言论自由就系唔容许你有批评嘅自由，唔容许。啊！你哋对佢说三道四， 因为佢讲嘅嘢就系呢一个嘅圣经吓、啊。 最失望，因为佢以前系上一任嘅系政务司司长，啊呢、這个系。 但 系 你 讲开 呢啲人咧、哦，我有时咧就好怒气嘅。嗱、嗯，你好似一啲喺法律界里边完全唔受尊重嘅人，而家喺立法会嗰度争取嗰、那个、那个司法委员会嘅主席， 系 你梁美芬， 嗯， 嗱、啊、我话俾你听，喺个法律界系毫无地位嘅，亦、 嗯、 都冇人尊重佢嘅。佢、 嗯、 竟然够胆走去抢呢个位，嗱、 嗯， 我觉得有啲人咧，有时都要照下镜噶，即系我都系嗰句噶啦。如果冇镜咧，咁啊整摊尿喺地下照下咯。 整摊咩话？ 尿啊！ 你再 而家好多自由行啲人咧，通街屙尿嗰啲小朋友。 O K， 嗱，我哋有位 置屙尿啊， 即系小便， 直情喺。地铁站便便啊， 系 啊，离晒谱啊，真系 食紧早餐啊，大佬，系 喺个垃圾桶度啊，影晒相啊， 得。 另外，我哋有位听众咧，远道而嚟咧，我哋呢位听众咧，其实喺我哋每一次开放日或者我哋 系 每逢我哋 DBC 需要支援嘅时候咧，佢都会走嚟我哋 DBC 嘅。 系 嗱，佢就同我哋有个信息嘅，因为佢咧就参加咗我哋义工喺。过去嘅周末咧，我哋啲义工咧就喺港九各地咧就收集签名同埋派传单， 嗯、 宣传呢个 DBC、 嗯、 二播云天七日晴 啊，唔系晴天 啊， 晴天霹雳啊！但系咧，佢就话有啲人咧就又唔系记者， 嗯、 就走去同啲义工搭讪， 哦、 就走去攞料。第一就问咩咧，就话系咪大班叫你哋嚟派传单噶？啊，可能问埋有冇钱收添啦，咁跟住仲有就啊，点解你要支持 DBC 啊？点解你要听 DBC 啊？ 有冇关心咧？嗬、 啊，嗱呢啲咧就叫做渗透。嗱、我而家提醒所有义工咧，如果有啲人咁同你搭讪咧，一系就叫佢走，一系咧就义正言辞，话俾你听咧系自发嘅。我亦都喺度再作一个声明，所有我哋啲义工咧系。支持我哋 DBC 一啲听众自发组织， 系啊， 同我哋 DBC 系完全冇关系。但我都唔想讲完全冇关系呢个字，当然有关系啦。佢系拥护 DBC 嘅听众，佢自发去支持我哋。 即系总之唔系喺你作为台长嘅， 同埋咧唔 该 你咧就 唔操控噶， 同埋唔该你唔好侮辱佢哋。 系冇错， 佢哋唔单止系无偿，佢哋仲要出钱出力。所以呢个世界有好多人唔知道咩叫义气嘅，唔知道咩叫正义嘅话咧，唔该你收声。我亦都领教过，嗱、我哋呢位听众亦都话，佢怀疑啊，佢怀疑咧律师楼派嚟，对方律师楼派嚟啊攞料嘅。嗱、我领教过对方律师楼嘅人噶啦，对方律师楼咧面目狰狞，啊手法卑劣。我话俾你听，运用滥用呢个司法程序，直情系司法霸权，所谓 legal terrorism。同埋呢个叫做喺度 harassment 啊，直情喺度 前 司法前妖 啊，所以呢啲人咧，佢做呢啲嘢出嚟咧，我一啲都唔觉得奇怪。 嗯、 但我就可以话俾我哋啲员工，我哋嗰啲员工听，话俾我哋啲义工听。如果有啲咁嘅人走嚟滋扰你咧、你可以义正言辞，晓以大义。啊，最好咧就问下佢有冇心。 喂，仲可以问下佢系边位喎？真系嗱，我怀疑咧，嗱，即系仲有个可能性就系会唔会好似黄之锋佢哋嘅系一样， 有 一啲嘅 警察卧底都唔出， 系啊，唔知噶。 系不过咧，我觉得呢类咧，即系总之我哋系能够用个心攞出嚟吓、就我觉得即系问题一定迎刃而解 嘅。我哋呢七日咧嘅二播云天七日情咧，所有节目主持人咧。都是拿个心出来的。 没错。 他们是完全义务的。 嗯。啊、喂讲回梁爱诗啊大班。你一提梁爱诗呢今天看到新闻呢有一个叫叶刘淑仪回应梁爱诗这个言论。哇这个叶刘为求做行政会议成员呢哇现在讲的嘢真是归边归到不得了吓亲你。你知不知道他讲什么他说现在香港的法官呢最好就要喺判案嘅时候呢要开始慢慢理解啊我哋大陆法 哇大佬即是话判案嘅时候呢 就唔好用普通法。 都最好用埋大陆法制。 所以呢讀多啲书呢唔等于思路清楚㗎真係。 所以呢叶刘淑仪之流。 由头到尾呢我好多人曾经呢以为佢洗咗底。好多人都原谅佢我从来冇原谅过呢个人。呢个人呢係为求达到目的呢不择手段。呢个人为求上位呢佢乜嘢都做得出嘅。当日佢见到梁振英入唔到闸佢打争入闸就周围打电话话俾人听梁振英会害人嘅。到到人哋督爆嘅时候周梁淑仪都顶佢唔顺督爆嘅时候就话佢冇讲过擘大眼车大炮。嗱为咗做行会为咗啊即 你估佢做唔做到呢大班。 一登龙门升价十倍。 睇下大班你 为 一定做到啦。 一定做到。 为咗光宗耀祖佢就出卖自己。呢个人亦都冇嘢出卖因为佢一早已经出卖咗㗎啦。其实佢人格已经破产㗎啦。你睇到佢一方面呢就维护梁爱诗嗰种歪理破坏香港核心价值破坏咗香港个司法独立破坏咗呢个普通法嘅精神。另外一方面呢佢对住佢死敌佢睇唔过眼嘅呢个林郑月娥呢又诸多批评。呢种人呢系完全唔值得尊重嘅。等于佢闹啊林郑月娥嗰时候我哋当然拍烂手掌啦。因为佢 救下属嚟㗎嘛。 攻敌㗎嘛。嗱等于佢嗰日。 敌人嘅敌人。暂时都系朋友。 但对唔住等于当日范徐丽泰佢走出嚟批评梁振英。佢讲嘅嘢我哋巴士阿叔即系我哋呢个 DBC 阿叔都识讲嘅唔使佢讲嘅。我一啲都唔拍掌嘅。嗱呢啲人呢全部系有政治目的嘅。佢唔系无私奉献㗎嘛。佢唔系由心出发㗎嘛。所以人有时你听到讲人话呢唔需要鼓掌嘅。等于一个呢满手鲜血的凶徒有一日做一些好事我们不需要多谢他的因为他还未洗清了他的罪业你看到叶刘淑仪这样的人你看到他的他为了上位不择手段他欺骗选民这样东西呢有牌跟他算账如果我仍然有机会在收音机开咪的一日呢我一日都会跟这些人算账嗱，呢个亦都系呢啲人点解要铲除 DBC 嘅原因嘛？ 我认为 我哋一定会放长双眼睇佢噶。 谂法头先 一行一言一行， 你就话佢一定做到啦。咁我都同意，我都同意。点解我觉得振英呢个人咧，摆明咧想摆佢入英嘅眼里边咧，佢都系支杉嚟噶，即系杉，即系顶心杉。但系咧，佢哋要嚟顶住吓林郑月娥吓，因为大家都知咧，林郑月娥而家虎视眈眈，睇你梁振英几时死吓。咁最好就摆个人入去同你一齐顶，然后希望减轻佢自己嘅压力。 阿吹水我已经洗干净个 pat 噶啦，预备坐上去特首嘅位噶啦，已经坐咗一半噶啦， 坐咗一半啊！不 过就因为坐唔到先度日如年啫。 梁振英咧已经咧俾人咧 架空咗啦， 架空咗。 即系我觉得梁振英呢一招咧，摆明就系即系借以力打力。搵个叶柳嚟大家就睇你两个女人喺里面打一餐跟住睇佢有冇机会 泥浆摔角。 係啦拱返吹水屙个半个 pat pat 落去佢自己坐返正。就係咁样玩嘅啫係真係如果唔係以梁振英嘅为人俾人哋公开讲明呢个女人曾经话你会害人搵你入去做行会你真係发梦都冇咁早啦不过今天呢今时唔同往日啦梁振英已经系衰到贴地吓佢而家呢一铺呢要翻身咁希望能够睇下泥浆摔角系点样摔角啦。不过讲开啲事务委员会呢冇㗎啦大班。你家而家啲泛民同埋 人哋多票啊 有 多位啊。 当年我做咗届啦我就代表泛民呢同建制派讲数嘅。其实就冇数讲嘅。所有重要嘅事务委员会呢佢哋一定要抢住嚟做嘅，尤其是有利益嗰啲牵涉到地产啊、发展嗰啲咧，你谂都唔使谂噶啦，就一定系建制派噶啦。嗰啲无关重要嗰啲咧， 民 生嗰啲咧， 嗰啲 啦，你都有得做交通啦，我都有得做资讯啦， 交通好重要噶。 但系而家咧都唔俾你做，而家都系唔俾你做，因为 嗰班新发财呢、即係佢使咗几千万分分钟呢攞个立法会嘅位返嚟㗎。佢点会俾你做啫，所以我就认为泛民系唔争气嘅。点解唔争气呢、我由第一日入立法会2004年。在宣誓之前，我们所谓当年的泛民还是很团结的。我开会的时候我已经提出一样东西。我就说我们所有泛民，当时我们有25个议席，我们就报晒入所有委员会，全部报名所有委员会，我就不用讲数了。因为到时他会来欺你的，那就真的可以有一个 level playing field 了，即是一个平等的平台去讲数了。但是现在我们这个泛民第一四分五裂。讲到这个 DBC 事件，现在到今日为止，在泛民阵营支持我们的政党，我可以告诉你，有公民党， 公民党 有社民联，有人民力量，有工党， 工党、 就是这么多了、除了之外 呢， 还有民协，对不住啦，曱甴， 曱甴你成日都唔 知，曱甴哥， 你踩住人哋大佬啊！ 到而家街工系未表态嘅， 即街工。 李国麟咧，李国麟未表态嘅，不过李国麟我会打个电话俾佢。咁、另外仲有民主党咧、就因为同我嘅私人恩怨有人咁讲啦，其实我就觉得佢借意嘅啫、有咩好得过摆大班上台，跟住就大班口臭，大班咧恶毒啊，得罪咗我哋，所以我咧就唔撑俾我听咧、民主党咧以后咧唔好依赖佢啦。民主党已经。转咗太嘅，早已经，但我仍然咧对民主党有个良好意愿、我仍然对佢有期望、我觉得今时今日喺呢个广播嘅大气电波里边，我哋争取言论自由，我哋啲听众最紧要，我哋啲听众，嗰啲劳苦大众，嗰啲基层嘅人士，同埋唔同阶层嘅人士，琴日我去饮茶。我撞到有位朋友，佢开放日嚟过，带埋成家人嚟、我仲抱住个宝贝影咗张相㗎。佢琴日帮我埋单。我都唔好意思，因为琴日我食咗好多嘢。因为琴日我諗住我老友请特别叫多咗嘢。点知嗰位听众呢， 即係你大家听到大班食嘢㗎啦，係咪即係以为佢老友请就叫多啲嘢。 如果我埋单嘅呢通常呢就咩包都叫晒㗎啦。叉烧包去到大包去到鸡包仔。 嗰首咩呀咩都包嗰啲呀。 都仲叫晒㗎。但係呢琴日呢我老友呢就嗱今日我请啦。咁叫咗啲稍微精致啲嘅点心，点知有听众帮我埋单，嗱、即系唔系讲笑，喺过去咧、我就好唔好意思嗱、譬如我哋嗰个诉讼基金，短短三日，而家去到120万，好多听众亲自攞钱上嚟，嗱，大家喺 Facebook 睇到有个啲老人家，唔好、叫阿爸啊，老人家， 罗记， 有老有嫩，有男有女。见到我好开心，捉住我嘅手、眼泛泪光、要捐钱俾我哋诉讼基金，另外仲要俾封利是我，就话咧我就嚟入去做手术啦，希望我平安。其实呢系令人感动， 冇错。 呢啲人系我哋嘅市民嚟嘅，我哋呢个政府或者我哋啲传媒或者我哋啲立法会议员，你哋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你要对付郑经翰，你咪对付郑经翰咯。你唔好因为对付郑经翰。影响咗个公众利益，影响咗香港核心价值噶嘛？嗱、你问我哋啲听， 你意思即系可以两全其美嘅，又可以支持 DBC 咧继续开声，又可以对付你，系咪即系 冇问题噶？喂，出得你闲完咗要还噶啦，即系做人，做人我永远都觉得咧，我做每一样嘢咧。我是负责任 的， 我亦都封了7次咪啦，有乜所谓？ 你还了好多次喎， 还了好多次啦。即系做人咧， okay. 即系你要睇下 DBC， 你要明白点解会有二波情，有二波云天七日情啊！你要睇下我哋啲员工，我哋基层员工，喂，佢哋系好基层嘅人，住喺好远嘅地方，明知道呢份工朝不保夕，仍然留喺个岗位嗰度。你要问一下点解先得嘅？唔系你作为传媒好，你作为立法会议员好，你要问一下呢班人。喂，你哋梗系帮大班又咩？佢哋梗系唔系帮我啦。佢哋帮嗰样嘢系喺我领导之下。DBC 嗰种精神啊嘛 ，DBC 系一个自由发声、一个完全开放嘅平台啊嘛。而 DBC 都仲有除咗呢个原则之外，系人都做到嘅。仲有一样嘢咧。就是话我哋提供最好嘅节目啊嘛， 令到所有听电台嘅人耳目一新啊嘛。原来电台可以感受。 系 啊，因为我九点钟我会离开直播先，毛孟静嚟咗，佢会加入噶啦。 系、嗯，仲、嗯、有陈志全， 陈志全啦、啊。hello hello， 我成日见到个靓仔，唔知系边个。我去离开啦。嗱，我讲俾你，喺过去嗰几日， 我知你睇翻个 Facebook 节目咧，你要得闲会入嚟直播室。 因为听众，我相信听众对我系怀念嘅。如果啲听众唔欢迎我， 你唔好用怀念呢个字，怀 念 系你啲字 日无多， 即系 时日无多我就嚟， 即系谂住嚟， 正在进行式嘅系啊，撑紧你嘅。 我系比较悲观嘅。嗱，过去你睇我哋 Facebook， 其实由我哋停播到今日。我哋 Facebook 个运作啊，即系个滚动啊，系未停过噶， 冇错， 系完全未停过。咁你自己知道系几紧要。仲有一样嘢咧，好多听众摆上 Facebook 话咧，原来冇咗 DBC 咧，系万籁无声嘅，系好寂寞嘅，系好无奈，系觉得好空虚嘅。嗱，我自己身同感受。停播咗之后，我翻写就，通常我写就开心机噶嘛，突然间冇开咧。我成日以为系礼拜六礼拜嚟嘅，我成日喺度谂紧，而家系放紧假 weekend 嚟嘅。然后翻到屋企，我又唔听收音机，因为我尝试听其他电台嘅，但系真系听完 DBC 之后咧，我作为一个听众咧，我系冇得选择，我只有删咗佢。嗱，另外一样嘢，借少时间咧，见到陈志全我就记得噶啦。嗱，香港人网咧就发咗封信俾我哋嘅， 系 就发俾数码电台。即系数码广播电台嘅管理层嘅，署名咧就香港人网嘅行政总裁林宇阳嘅。嗱、那个标题咧就话支持 DBC 数码电台复播，香港人网接力而播咁讲。嗱，咁呢样嘢咧，第一我代表数码广播电台嘅管理层咧系非常感激嘅。但我要讲一讲咧，就话喺我哋呢未来呢七日，二播云天七日程咧，我哋系欢迎全香港所有传媒。 欢迎转播系嘛？ 包括当然绝对包括香港人网咧，系转播嘅、 嗯 啊，完全可以、直播嘅、或者转播嘅、十六播嘅咁咧。其实唔系因为今次我哋 DBC 过去一直其中嘅精神咧，就任何传媒机构如果中意 DBC 嘅节目，用中意用我哋啲内容，系完全欢迎嘅。我哋从来咧系唔需要嗰啲所谓同行如敌国啊门户之分嘅。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关于直播嘅话咧，嗱呢个林宇阳嘅封信就话咧，反对灭声还声于民，争取 DBC 复播运动，计划喺下个礼拜五 IMark 喺政府总部外嘅公共广场集会，并进行广播。香港人网愿意作出技术支援，包括网上转播，让守护言论自由嘅声音得以全世界广播。言论自由乃香港重要核心价值，让全港市民携手守护。我亦都喺度呼吁，如果呢个关注组，即系呢个行动小组啊，林毓华佢哋咧，真系有任何活动咧，我都相信咧，我哋系完全咧欢迎同业咧系转播或者。予以援手嘅 声音转播得，视频得，而家我哋筹备， 所以喺呢度咧， 我哋会通知大家。 代表数码广播电台管理层对香港人网提出嘅善意咧，我哋系表示非常之欢迎。 唔系大班你会睇到咧， 无言感激嘅，可以翻去转达我哋嘅信息啦。 一定， 因为佢系阿林宇阳嘅上手嚟嘅，佢未做立法会议之前咧，佢就系佢哋嘅 CEO 嚟。 行政总裁 九点前你未走咧，我谂咧，我哋今次呢件事咧系一个照妖镜，进一步。照妖镜，我见到每一件事嘅大是大非，由政制改革开始吓、你会睇到咧，究竟边一啲人、边一啲党、边一啲议员系会唔会系站喺公义嘅一边，会唔会向中央政府阿爷说不？嗱、呢件事咧。如果撑喺你嗰度咧，有啲人就话：，哇，我咪又同中联办又冇计倾，咁点搞咧？嗱，呢啲咧，嗱，照妖镜嚟嘅，大班林毓华，你会睇到嘅。即系久而久之咧， 即系 嚟 我站喺个铁墙嗰边，都唔系站喺鸡蛋嗰边啊。 所以咧，即系大家每一件事咧，即系日久见人心啦，路遥知马力。呢、這个社会就系咁噶啦。即系我哋唯有就系、即系大家信就系我哋自己。有信念嘅人就企埋一齐， 其实 DBC 冇嘅啫，你都唔好勉强。 其实 DBC 一样嘢，我哋唔系孤独嘅。 系 表面上，你如果睇啲立法会议员意见领袖或者传媒，好似我哋被杯葛、被 cold shoulder、被冷待，但系对唔住，我哋啲听众喺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冇错， 对我哋嗰种支持、嗰种澎湃咧，系呢啲。 即系 金钱买唔到嘅。 多谢你啊！ 系啦，新闻之后有两个嘉宾。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而家由邝思雅报道新闻。元朗桥兴路大塘村一个货仓被人包窃，负责人报称三箱价值大约100,000元嘅电脑零件被三名男子搬上私家车之后离去，警方正调查案件。一名29岁男子喺青衣长亨村亨业楼一个单位，因为涉嫌藏毒被捕。呢一名男子嘅父亲喺凌晨报警，怀疑个仔喺单位入边吸毒。警员到场调查，喺佢嘅银包检获少量怀疑毒品。山东威海市凌晨一点发生管道液化气爆炸事故，一死十伤，其中三个人重伤，另外四个人下落不明。现场是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一栋民居，爆炸导致5至7楼严重损毁，事故并没有引发严重的火警，当局已经展开调查。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在北京病逝，终年90岁。柬埔寨副首相证实西哈努克在凌晨2点去世，形容是柬埔寨的极大损失，对此感到难过。现任国王西哈莫利和首相洪森将会在朝早飞往北京，将西哈努克的遗体接回金边，举行传统的葬礼。西哈努克2004年退位，他患有癌症、糖尿病和高血压，多年来在北京接受治疗。到访东京的美国副国务卿白恩斯今日会分别同日本外相原叶光一郎同防卫大臣森本敏会面，焦点放喺中日钓鱼岛争议。另外，原叶光一郎今日会启程前往法国、英国同德国访问，争取佢哋喺钓鱼岛问题上支持日本。原叶早前话，英、法、德三国具有形成国际舆论嘅力量，佢会向三国嘅外长说明日本一直冷静应对钓鱼岛问题，希望佢哋能够理解日本嘅立场。美国总统奥巴马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紧张备战第二场电视辩论，两个人嘅支持率旗鼓相当。但是路透社和伊珀索斯联合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已经提早投票的选民之中，奥巴马获得 59% 的被访者支持，支持罗姆尼的有 31%。 目前距离总统大选还有3个星期，至少在40个州已经采取不同形式的提早投票， 7% 的被访者说已经亲身或者邮寄投票。路透社认为今届大选提早投票的结果可能比08年扮演更大角色，当时大约每3名选民之中就有一个人已经在大选日之前投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初时有烟霞，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1-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的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79%。这一节新闻及天气报告员。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的9:0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听听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啊，睇翻港岛区车龙先啊，不过港岛告示打到过位，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拍住一齐，好远啊吓，要揾个望远镜至睇到噶。头先呢分钟去到呢个新政府总部大楼嗰边啊吓，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去到海景大厦噶，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啦，两边车多，管道口咁啊，大家都要间风噶。西区方面啦，干到西天桥落翻中环，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另外西隧向中环方向出口位开始车多噶吓，嗱嗱声走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啦。现时排翻到红磡警署啊，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去到女童军总会。另外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排翻到骏发花园噶，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加埋启德隧道过海咧，齐齐拍住啊，一齐排到呢个模糊街噶吓。咁新界区私船出翻九龙咧，去到新田围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去到石门回旋处。 处噶，我谢晒佢哋啊！除咗台前幕后咁多嘅工作人员之外咧，仲要多谢阿思豪啊！系啊，通金照一早翻嚟，哇！佢成咁早已经喺出边噶啦，冇错啊！一早嚟到去边啊？喺出边听紧电话，接紧大家热线啊嘛！咧，即系好似欢乐满东华咁咧，华仔接电话唔出奇噶嘛，系嘛？嗱，另外阿通啊，特别要多谢一班自发性嘅义工啊！佢哋走遍港九新界，无论旺角、铜锣湾、香港仔，都有佢哋嘅踪影啊！目的系咩啊？话俾大家听 ，DBC 精神打不死啊嘛！多谢你哋，阿通衷心致谢啊！吓，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反对灭声，还声于民，争取 DBC 复播运动。由今日开始到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五点，香港市民 DBC 支持者可以嚟到数码港三期 DBC 广播中心落 D 一百即买即播分类广告。由于缺乏资金，广告收益将会用作维持 DBC 基本营运费用，仲有少量 DBC 友情风褛同埋数码收音机发售。到星期六同埋星期日 ，DBC 直播室将会开放俾市民参观。反对灭声，还声于民，大家一齐支持，争取 DBC 复播运动。 You're every ball. 你殷勤的服务 You're every greeting 你热情的招待 Everything that you do 你诚恳的态度 You make a difference 都会带给我们的旅客最难忘回忆 热情香港好客之道又点少得你啊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Now 571至577台、iTunes、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嘉宾立法会议员毛孟静、陈志全。 早 点嚟嘉宾啊！ 早晨啊，林伯。 系啊，网上已经有朋友同阿毛依依同阿万必打招呼啦，真系。 早晨，早晨。 啊，我好怕人叫我毛依依 嘅。系咁写噶，佢哋吓。 我知道，因为佢系当然冇恶意啦，但系曾几何时咧，有一班电台嘅年轻人咧，系将阿蒋丽云叫做蒋依依，我就反应好大。Okay.喂，唔系 in the same league 系嘛？ 唔系，我最中意毛孟静个名咧，系调转嚟，即系大班成正孟毛嘅，系呢个名真系，我觉得真系冇得顶 嘅。你同大班有咁多咁多恩怨情仇， 系就好多人话喂，你系咪去撑大班嗱？数码台当然有好重嘅郑经汉嘅嗰个 味道、 影子、味道， 系乜都有咧 flare 我话啦。但问题系呢件事真系你唔可以净系以个人嚟睇咯，佢系得罪人多噶， 称呼人少系。正如称我第一次听你个名咧，就系有一次唔知就喺大学里边一齐我哋大家讲嘢，你又喺度，我喺度，佢喺度。我第一次听我咁样称呼你，笑到碌碌地啊！真系 唔系，但系啊，唔系咁好，即系你将人哋嘅名嚟啊讲笑，咁啊就系得罪人多。但系佢即使得罪咧，我完全系觉得整件事吓数码台，我做人咧就系不计目的，只问后果嘅啫。 就事论事吓， 系啦。你而家咧，如果随时停播咧，就少个平台，少个平台咧就少个选择，少个选择咧就系香港广播自由少一字。都话仲我哋最基本嘅自由嘅定义就系、 是、 真系喂，唔系你俾我讲埋最后呢句，有选择就有自由，你少一个选择就一定系少一个自由。 我要代咧一班网友咧讲几句说话，因为啲网友咧好紧张，又知道 DBC 即系要 close 啦，到有知道 復播二播嘅時候，就叫我哋一定要為 DBC 做翻啲嘢，因為大家知道其實香港嘅網台所開始蓬勃咧，係因為當年商台封咪封咗大班鬱文，咁佢哋覺得冇嘢聽，後來先至發展成網台，啲比較。中意真係好中意聽收音機嘅人呢，佢係要追住嚟聽、啊、即係有陣時呢，我哋網台年初一二三休息呢，啲聽眾係矮咬，因為佢覺得主流傳媒呢係冇乜嘢好 聽。咁你矮咬今次如果 DBC 呢一個平台又冇咗、嗯、而 DBC 又轉咗為全球華人嘅網上電台、嗯、會唔會其實將整個網上電台嗰個嘅風氣同埋個 再上一層樓 澎湃一次咧， 即當然我自己一路即係做網台一路睇咧，而家個傳媒嘅發展咧，最後都係叫 finger media， 即係一部手機或者一個 click 係啊 click 嘅，即係大氣電波就，但係要可能一段時間咧，就真係會俾呢啲網上平台追過。但係香港嘅本質咧，無論係好多聽眾啦，或者係啲客户啊，或者係啲就算係傳媒人或者啲政界人咧，佢哋都係覺得。大氣電波是矜貴啲，因為大氣電波是受到監管。 嗱，亦都我哋今日兩位嘉賓咧，都分別喺我哋香港嚇嘅，係、啊、啦，你三個都係啊，三個兩個、 就 是。 係啊，你又轉咗行， 我就呢啲唔係紅富子出身啦。你哋三個咧都係即係曾幾何時，兩個咧就喺觀台啦。阿萬必你就喺商台啦， 新城都做過， 新城都做過啲啊，即係觀台以商業嘅電台咧。 小伯，我在觀台啲日子咧叫做簽長散嗰啲嚟嘅， 係我都係，我從來唔係 我哋唔係，我哋從來都唔係公務員， 你唔係公務員， 冇合約添啊！我 唔係，我哋係嗰陣時係全職地兼職， 全職地兼職。哇！呢幾個字都加埋都係等於二播嘅份量差不多、啊、不過頭先阿毛孟靜，你頭先講一番説話咧，啱啱開麥嘅時候，你可唔可以喺飯盒會同下我嘅前民主黨友講下咧？嚇、啊，點解佢哋？究竟佢哋而家發緊夢啊？定係究竟 他們做什麼呢？喂，夫啊，我想阿毛孟靜喺議會入邊。嗰幾句說話仲要講得嚴重啲添啊！ 係 啊，講多幾次添啊！ 我嘅理解係公民黨咧，我哋敝黨咧，仲有當然 人民力量、 人民力量啦，同埋何秀蘭佢哋工黨咧係有出聲嘅，就唔係幾覺民主黨。 咪就係咯， 但你同佢哋熟啲咯。 我喂大佬，你真係今時唔同往日啦，係 嘛？同你 真係我講可能就係死亡之吻死多成啊！不過希望你哋兩位咧，你有開飯盒會嘅， 我冇。 啊，佢係啊，唔係佢哋又比較惡咯，又唔嚟開飯盒會，然後又話人哋飯盒會唔睬佢。 我唔係話飯盒會唔睬我，我哋冇諗住開飯盒會，但係我話你哋如果傾咗啲嘢，如果真係要我哋合作或者要我哋即係幫手嘅， 撐㗎，都同步 講聲啊咁樣。 唔係啊，咁你唔嚟，然後又要求人哋話你要你幫手， 唔係你咁你唔要求都得㗎，冇問 緊要。兩位，我哋 私人恩怨 係啦。 私人恩怨。 喂，嗱，两位，我哋今日咧请两位嚟咧，当然系即系你哋以身嚟去撑我哋，好感激啦，无言感激。我都要好，因为网民都猛问我哋，究竟我哋嗰个诉讼基金咧有冇一个目标？同埋咧都要解释多少少，只不厌其烦，点解要撑呢个诉讼基金？点呢个诉讼系乜嘢？我都要花多少少时间，好快讲一讲。因为其实呢个诉讼咧系源自呢一个黄楚标佢哋嚟去问要求法庭一个声明，就是、认为佢哋内部嘅股东其中一个协议关于注资嘅系不成立，咁样咧嚟去令到佢哋有咁嘅理由咧引申而退。咁好明显。几位做过电台，一个电台冇资金冇可能成事。林伯佳艺电视，我成日都话佢噶啦，佢佳艺电视出身系嘛， 系 啦，即系好鬼阴功嘅林伯，成日坐沉船， 咁我哋好啊你， 系啦，咁嚟到今天你谂 下几多冇遇过 DBC 几个月货仔， 吓、五年里边为呢个电信管理局为系承诺注资6亿2000万，而家先注资咗1亿多少少，你就话引申而退，所以呢一个诉讼一定要打，希望能够法庭话有呢个一定嘅协议，同埋你系有呢个责任嚟去注资，令到呢个台继续运作。于是乎诉讼基金咧，我哋而家希望能够一个目标，听众就问。几多钱？我哋头先同 Morris 啊何国辉同大班喺出边简单就定一个位啦，就系、1000万、嗯，希望以1000万 纯粹诉讼 费目标， 唔够噶呢1000万， 1000万系唔够添， 绝对唔够。 我冇话多定少，我问啊嘛。 郑小姐，郑文，1000万系只一个目标，当然。 阶段性目标 冇错啦。头先你举手啊，郑小姐，你想问 咩？我最担心咧就系呢啲法庭嘅诉讼咧系随时拖你啊，三五四年嘅。 系 哇喂，咁即系搞到几时咧？ 唔系呢个诉讼咧，我希望就唔会搞咁耐嘅。不过咧，即系一年半载啲。 期间你哋做咩？ 做呢个咧， 有单好容易做嘅啫。如果局长肯出手，政府出手系好快就纠正呢件事嘅。 系啦， 因为咧华德嘅系当时嘅影视处嘅处长喺街嘅事之后咧写一个报告，我不停同全部啲朋友讲，但系冇人写呢件事。嗱，就系话喺嗰个街嘅事事停业之后咧，因为政府收翻， 我不过你唔好再讲街事。喂，真系喂，我哋呢年 个发牌机构。是发了个牌给个营运公司的时候呢，他的董事和他的股东没有履行他的董事及股东 责任 的时候呢，是在个报告里面遭到弹劾的。啊这件事我不知道还可以被大学教书的 啊，有的。 继续啦，这件事是一个好的个案来的，真的。 是那好，我有些好经济右派的朋友啊，就 说 喂，你这间私人公司你要政府出手呢，香港一国两制资本主义，你就干预自由市场，有冇搞错？ 政府发牌 系大气电波添啊，大佬 吓，冇错。咁啊，你可以同嗰班右派嘅经济朋友讲，当日点解佢奥运吓有 系啊电视嗰度， 点解电视你自己砰砰声出手咧？咁人哋有线咪即系庆到辣鸡，攞几多亿出嚟投咗，话跟住 仲有王维基啊， 咪系咯。 所以咧，王維基 呢啲說法係講唔通嘅。 其實打官司，大家知道都係小銀子，係小市民同大財團咧，可以話係冇得鬥。但係係咪就係怕麻煩？係咪就係即係未必會贏到而就即係？束手坐以待毙咧，咁样。 冇错。咁所以咧， 我谂要两条腿走路啊，真系嘅吓。如果要快嘅，就政府要出手。 咁而家你哋系咪募捐啫？嗰个 而家系啊，因为到今日咧，我哋短短三四日咧，而家已经系超过120万啦。 嗯， 但系十分一度 咁系啊，咁你唯有，因为我哋上一礼几日系有，我哋冇开咪啊嘛， 系 啊，咁冇开咪咧，啲人都陆续咁入嚟，咁我哋而家一路开咪，兼且我哋嘅个热线1872111咧，啲人如果听唔明点样入钱啊，咁样入去我哋律师楼啊，有个诉讼基金嘅信托基金摆喺度嘅，咁啊佢哋知道大家点样入， 系咪你嗰度啊？ 系周启邦律师事务所， 需唔需要小心啲啊？有冇 咁啊？梗系有压力啦，唔系你。利益冲突是有压力，嗱利益冲突就冇嘅。如果我同黄楚标打官司，我代表佢就有冲突。我而家代表紧大班，代表紧阿 Morris， 代表紧我哋希望我呢个咪能够继续服咪。 咁咪就系角色冲突咯。 冇呢个绝对冇角色冲突。即系如果我自己系冇啦，我如果我自己想我，不如有人喐我。要我封咪，我自己做律师，我点解唔打官司？佢开翻支咪一样啫嘛，冇啊！呢个唔系一个。 不过我有一个好大嘅疑问吓，我仍然系阿黄楚标佢哋咧就唔肯注资，最大嘅理由就是，你盘数乌里单刀，又或者系话啲钱倒水落咸水海咁滞嘅。但系你真系攞唔到盘数出嚟咯。 其实 喂，我未讲完，但系调翻转头咧，就大班成日话喂，政治迫害、政治审查、政治 XX 咁样咧，就系得个讲字，讲到底就未有真凭实据攞出嚟。咁呢个就 作为工会代表，我有啲嘢可以就我同你分享嘅。我哋系暂时唔方便咧喺呢个 系 大 系咁啊， 我攞俾你，我都未听， 我知道，我已经有晒嘅。但系你唔肯公开咧，就有麻烦啦。 唔系嗱咁样。 样，因为大班咧系被一个临时嘅禁制禁制佢、 嗯， 因为佢曾几何时喺啲周刊度讲过一啲准备日后法庭，我相信都会盘问同埋攞出嚟嘅证据。咁、 嗯、 我哋觉得咧，特别我系作为大班嘅律师，我更加应该叫喂你尽量而家呢段时间梗系 收收佢 啦，梗系要收收佢啦。咁但系呢啲咧，阿毛孟静，你放心，嗯、即系我觉得公道自在人心。如果你话一个咁大嘅电台嘅平台， 嗯， 如果喺短短咁短时间你就话系大花童，跟住拒绝注资，跟住话要 check 数，其实佢不断咁查紧数噶噃， 系 咪？你唔好用呢个藉口嚟去蒙蔽人先得嘅。你应承过呢个发牌嘅管理局话会注资6亿2000万，但系 而且仲要董事会通过添， 系啦。但系而家即系大佬。几即系十分一到都冇咁滞，咁你就点能够令到人说服就话呢个台大花童？于是乎我都系唔再注资啦，蚀本啦。喂， 即我 做电台不嬲都蚀本啦。 嗱，从常理大家都知，即系唔系专业人士去搞传媒，一定冇可能系一年半载咧。你去睇盘数，去揾管理层话要交数啊，捽佢数唔得就要执笠噶。如果系咁，根本你第一步就已经即系。行错，但你有个承担喺度，就一定要去尽你呢个股东嘅责任。你呃咗个牌翻嚟 嘅，我就写咗封信俾阿苏锦良。 系、嗯，我哋见到喺网上面、 都有嘅， Facebook 都开始系啦， 已经有系嘛， 有 就主要系话佢喂，有间咁嘅大气电波牵涉公众利益嘅私营公司咧，入、面有好非常之不寻常嘅商业活动，就系佢而家系不注资，亦都不买。买卖系好奇怪，嗱，通常唔注资就哇好惊啊，咁你要买我送或快啲添，系嘛？ 即系你觉得蚀本啊，即刻斩揽啦，斩仓， 系奇怪 嘅，卖咗佢啦，系咪？佢又唔卖又唔卖。 最紧要政府唔肯插手，就成日都话你哋系私人公司、私营嘅公司， 狗屁不通啊！ 但系真系发牌条件话要畅顺运作噶嘛？ 咪就 系 咯， 咁一时复播，一时二播，我初初喂嚟呢度会唔会犯法噶？系咪非法广播啊？系咪先？ 要噶，王正有非法广播嗰、那个嗰嘢咩？法官先系仲坐， 佢又有啊， 惊乜嘢？ 佢乜都试过噶啦， 真系。 照我所知，今日我哋都系受港管条例监管嘅，可以讲粗口嘅。 我哋个牌仲喺度嘅， 好明显、 不过咧，因为资不抵债，管理层认为咧，如果继续咁，我哋喺度运作咧，随时佢哋系即系有问题。于是乎，我哋几个主持人咧，大家就谂起二波。 咁我想代啲听众问个问题。咁如果真系所有伙计即系同事都咁抵谂系二波。可以二波到几时咧？ 一个礼拜啫嘛，而家我哋系定咗 啊嘛， 即系我知道你哋嘅时间表就系一个礼拜，但系喺可行性上可以 系啊，你打官司年半啊嘛，你话 我谂我哋唔会同呢个系嗰啲系反对嘅人啊，或者打压言论自由咧，系打呢个漫长嘅战争，唔系我哋、我哋要速战速决真系。 同埋咧，阿万必阿毛孟静，我哋都要对我哋基层嘅员工、前线嘅同事。佢哋真係即係佢哋譬如合約嘅員工呢，如果你話叫佢長期 喺度義工， 咁當然 其實係好，我哋過意唔去。即係嗱，如果你繼續做呢，佢哋個心就好想，但係佢哋都要開飯、要攞錢返屋企， 有家庭壓力㗎，係啊。 嗱，鄭家富，我最後覺得政府可以真係做到嘅呢，就係要定奪喂呢個台呢係有人違反發牌嘅條款、有人係拒絕注資呀咁，就佢係唔係咁適合繼續做董事㗎啦咁。你估佢哋會唔會肯做呢樣嘢？ 唉，弊就弊在嗰叫黄楚标啊嘛，你俾第二个佢可能有机会咁样俾人哋喐嘅。不过而家呢个咪就系政治上边，大家你见到呢个叫苏锦良，作为民建联嘅前副主席，你好明显睇到咧呢件事系政治嘅背景同埋嘅氛围咧系好重， 系 会令到我哋觉得，如果唔系咁，你有乜理由政府唔会出句声啫？因为你是发牌，你令到整个这个台呢是没有了那个运作的基础的话，为什么政府不会喂 睇下你啲咩股东嚟㗎，咩料啊大佬，你又话注资又话搞又承诺先 买 个牌俾你。 但有个 讲 法呢，就话喂，呢、這个黄楚标当初知咪就係你郑经汉啊大班自己亲自请返嚟，唔该嚟做我哋股东，咁系咪呀？ 咁我哋遇人不熟㗎嘛。 系啦，一来遇人不熟， 唔系 佢遇 我，佢去遇人、啊。 第二就係、是、政治上环境系变咗，大家都明。咁但系呢，你唔可以用呢啲嘅理由就话抵你死啦大班咁。 咪我就话咯，系不问目的只计后果。 你打唔打麻雀？ 我玩 show hand 嘅。 OK 啦，打麻雀又好，打桥牌又好，喂，有规有矩啊嘛。咁你唔可以都未曾遇啦，就喂。推台就话走人，唔系咁样样， 系反台。 其实品呢样嘢做噶。 今次特区政府系好唔坚，而家佢系坚决唔理啊嘛，啊即系一路褪后褪得几后几后。其实你扮皮咯，扮做嘢都应该讲几句说话，即系。 所以咁梁咪 hea 多几句。 佢连扮做嘢都冇，而家。 佢民建联出身。 唔系，所以咧广播人啊，吓、嗯啊、即系红。 唔系我文字，我文字人多啲，我自称。 唔系你，因为你其实我由啊，其实我由细睇到你大。 我都系。 因为你把声好好听，你俾人感觉系好重。 你系听佢讲英文，你听佢讲广东话， 两样都好啦。当然系咪？咁咧，于是乎，我想请教两位，即系我哋今个礼拜，我哋都想去公民广场直播嘅， 系。 即系你觉得 星期日啊嘛，嚟紧星期日啊嘛， 唔知道啊，睇下呢个工会领袖。 嗱，我仲熟过你啊，好似啊，嚟紧星期日。 你攞咗佢个位啊， 下昼啊三点咁上下啊嘛。 筹备紧，筹备紧。 唔系，我觉得咧，因为今次即系 DBC 倒闭呢个事件咧、嗯，社会即系一路有听开心，又听开网。 倒闭啫，真系又。 唔系紧要啦，嗱，你而家咁样资不抵债，个政府又唔肯喐手，股东又唔肯注资，又唔肯卖俾我哋有心做嘅人， 又唔肯卖， 又唔肯卖， 又唔系所有股东、啊。有部分股都系愿意嘅， 咁你话死唔死？ 唔系，我想讲系，其实呢啲事件好多时都好多传媒报道，以前发生嘅话咧，好大新闻或者国际传媒都会报道，但系今次咧。真系个关注度 大班得罪人多嘛？ 呢、啊這 个太针呢个标签咧， 咁大家争大班就算，都应该要尊重一个即系言论自由嘅平台。所以咧，我觉得即系从社会运动嘅层面咧，都一定系要将呢件事推出去，令到多啲人关注。你去政府总部嗰度议播咧，就可以聚到众，聚到众咧就会俾到压力传媒。起码传媒咁可能报道你先。 做乜一朝早咁激动啊？讲个跳下跳下。 佢唔算激 动，我唔算激动噶啦， 唔算激动。 边个最激动你？ 啊咁唔系咁，你俾唔系？ 你知唔知当年啊，白姐姐俾新城封咪，都有一班听众帮佢游行去，唔知和黄定？ 你又唔好咁样嚟。 唔系，即系我 讲个 社会运动。 即系如果你一来讲白姐姐 走出直播室， 佢支咪都系一支咪嚟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所以白姐姐之咪同郑大班之咪同林旭华之咪， 咁 都系 每件事有前因后果，有啲人掰，有啲人掰，有啲人觉得抵死，有啲人觉得应该要支持佢。 冇错， 不过咧， 我讲翻转头，如果你星期嚟紧星期日真系喺政府总部嗰个我哋而家叫做公 民 广 场 嗰度，啊下昼三点系搞嘢咧吓。嗯你真係要好好地宣传囉、嗯。如果终于都系得个百零人就别示威都变善弱。 我哋上次喺遮打花园嗰晚呢、嗯、因为夜晚呢我数唔到几多人呢。 几千人呢起码都有。 系坐满咗成个遮打花园。有好多朋友话入唔到嚟即系边 知道。 喺 下面。我都喺度啊当时。你冇去 嗰 次。 嗰次冇。 点解佢冇搵你呀、啊太 过分啦！唔系，自己嗰日肯定嘅，仲喺度拉紧票，因为新界东 选举啊，系啊，告急啊！ 阿毛孟静你又威啦，选紧战你都可以嚟坐一集。 唔系，然后就靠你，我即刻攞你支持啊！ 系啊，系 你 讲 支持啊，出报纸噶张相啊，同阿李柱明一齐 咁样选完啦。咁而家两位嗱，跟住落嚟咧，我哋呢个台当然你要靠你哋喺立法会咧。你两位会唔会都坐 新章正义啊？真系啊， 会啊， 会 啊， 会 啊，我觉得 而家边个做主席嚟噶？ 啊， 两个嘛。 啊，莫乃光同埋嗰个郭佩凡， 系啦， 唔系好知佢点样 啊？郭佩凡唔知系博士定唔系博士，到而家都搞唔清。我哋嗰区啊， 系啊系啊，仲有郁敏都会出嚟选嘅，系啊。 但佢选唔到啦，佢星期三先宣誓。 唔系呢个咁 讲， 阿 星期二已经要选啦。 佢一样有呢个权利， 佢话可以啊，可以啊， 系啊。内会已经讲清讲错咗， 但系唔系有咗协调咩？我睇到报纸某程 都话佢哋 人民力量并没有参与任何 咁 泛民嘅协调。 乃光同阿郭佩凡，如果各自做两年，都接唔接受到啊？阿万必，你哋 梗系接受唔到啦，梗系要选过啦。 我咧就本来去诶选主席嘅，但系莫乃光话佢系 I T 系独孤一味嘅，就一定要向佢嘅选民交代。 咁呢个某程度上边，即系你接受嘅。 唔系，但 系 Miss Bo 话咁，我又想去教育，点知咧教育嗰个又话佢独孤一味，咁又要做主席？ 唔系两位，听下我呢个堂堂五届立法会 交通冇独孤一 味，俾啲意见你哋嗱，事务委员 有咩桥？ 委员会啲主席咧争唔争都罢， 我都系咁话。 系如果想有心做咧，做个好好嘅委员咧，嗰个工作一样发挥得到。 仲有一样嘢，就算唔系佢嘅委员都可以去听嘅，可以俾意见嘅， 一样可以发 投票啫嘛，系嘛？ 所以咧，希望两位都喺个首先要揾阿苏锦良嚟问话新闻之后，我哋听下听众电话啦，好嘛？ 系点都有个讲法啊嘛，系嘛？ DBC 数码电台， 早上九点半，而家由邝思雅报道新闻。元朗侨兴路大棠村一个货仓被人爆窃，负责人报称三箱价值大约100,000元嘅电脑零件被三名男子搬上私家车之后离去，警方正调查案件。山东威海市凌晨一点发生管道液化气爆炸事故，一死十伤，其中三个人重伤，另外四个人下落不明。现场是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一栋民居，爆炸导致5至7楼严重损毁，事故并没有引发严重的火警，当局已经展开调查。日传媒在月初宣布出售一电视给台湾年代电视董事长年台生，并裁员504人。台湾记协表示收到不少求助的个案，大部分是公布交易当日被裁的员工，已经要求劳工局介入调解。由于购入一电视的年台生已经同时拥有新闻频道和有线电视系统，今次交易亦引起业界担心媒体垄断以及言论自由受到限制。台湾记者协会和学者都呼吁当局尽早制定反传媒垄断法，保障媒体言论自由。台湾记协强调，在未有合适法令推出之前，会继续透过舆论和公众监督，督促负责审批的通讯传播委员会作出有利保障台湾媒体言论自由的决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初时有烟霞，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的温度是26度，相对湿度78%。呢一节新闻及天气报告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2，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啊，睇翻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就税务大楼，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排翻到海景大厦嗰边啊，系啊，车龙冇乜短度噶吓。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依然车多，管道口随时要间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啊，排翻去上环消防局嘅，好嗱嗱声走去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啊，时去到呢个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去女童军总会噶，睇埋渡船街天桥向红磡，龙尾就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去到康庄道桥底噶，仲有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佛光街噶。新界区其隧道暂时就未有特别报告嘅。哎呀，讲到注资嘅注字，真系害死人啊！美容针一注啊，搞出人命，我哋唔注咩？得翻半条人命嘅阴公啊！政府有冇回应啊？哦，佢话股东嘅事唔关大家嘅事、啊，大佬啊，呢啲公众利益嚟噶嘛？阿卡片苏啊，苏生啊，唔好意思啊，喂，当时奥运啊，由收费电视台独家播，你都出嚟同啲免费电视台做下和事佬，拆掂佢啦系嘛？呢啲唔可以推卸责任噶，唔该晒你啦吓、啊。好，揸紧车，各位请紧。 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是我听见政府话有数码电台广播，所以我就去买个收音机翻嚟听。咁啊，谂住 BBC 我都听得越听越中意听，我朝朝起身都听佢嘅，夜晚都要听到十二点嘅。咁依家你突然间，我可能会得收翻个牌，政府会收翻个牌。咁你政府系咪呃咗我呢？就算你有第二啲台听，等于你四送一汤，而家变咗三送一汤，你都系呃咗我啊！如果我知道佢得咁少日子，开台一个月都唔够就话要收嘅，我使乜买呢？咁你政府做咗啲乜嘢呢？政府已经话咗有嘢嘅，咁而家政府乜都唔理，咁又咪要我理呢？曾蔭權上台嗰阵时候，我就冇得听香港电台赛马节目。你而家梁振英上咗台之后，我即刻咁快又冇得听 BBC 啦。咁我咪又走去街度揾你啊？咁你而家政府都搵出嚟理，咁系边个理呢？咁你苏锦梁啲苏卡片系净系识得收人工唔做嘢，系咪因为佢民建联同佢唔啱呢？公报私仇呢？咁申诉资源公署都可以理下呢啲嘢㗎喎，咁而家政府係冇网管㗎喎，中意做乜做乜，问咩责，个个都不负责任，无责官员嚟嘅，全部都係中意做乜做乜，净係即得听阿爷嗰支笛。呢度係香港，香港嘅言论自由最值钱嘅，你就整到我哋香港好似大陆咁啊，定係听人民日报啊，中央电视台啊，冇理由咁㗎嘛，係咪？我睇你各位市民要行出嚟，因为我哋係冇钱，但係我哋有人。人民的力量就不是钱可以揞得住的，你李国宝李国章有钱啫，你没有我们这么多人，你为什么你代表了我们香港，你代表了我们的声音没得听呢？会得，因为你两个人不喜欢我们就没东西听了，那你第两个不喜欢买晒米，我们就不用吃饭，你们喜欢怎样，有钱大晒啊，小市民没权话的，什么都不用理我们的吗？那你第日戏院都封晒的，不要看戏，只是看红色梁子君，咁我哋一定接受你啦咩？ 政府已经公布所知私营骨灰龛嘅规划同土地契约资料，详情请浏览发展局网页 www.devb.gov.hk。为咗保障自己嘅权益，清楚有需要就征询专业人士嘅意见。政府会继续增加公营骨灰龛嘅供应，市民亦可以考虑政府提供嘅免费海上撒灰同纪念花园撒灰服务。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嘉宾立法会议员毛孟静、陈志全。 苹果日报自由撰稿人史提芬就有一篇社论，就是说哀香港言论自由之死。他是说10月10号由试播到正式广播只有一年多的香港数码广播公司 DBC 寿终正寝，成为寿命最短的电台。 DBC 的终结亦都代表着香港的言论自由慢慢踏进共产化的阶段。笔者咁讲呢，所言非虚㗎。事实上疑似中共地下党员嘅特首梁振英一直对于批评特区政府嘅声音感到不满。今年三月嘅一个特首选举论坛上面，政务司前司长唐英年大爆喺2004年嘅时候，当时仍然系行政会议召集人嘅梁振英曾经以政治嘅手段去缩短商台嘅续牌年期。原因系当时郑经翰喺商台封烟节目《风波里的茶杯》里面不断严厉批评政府嘅施政，于是梁振英就用卑鄙嘅压力方式替特区政府，甚至系为中央灭声，而令到一众高官咧可以耳根清净噶。嗱，言论自由系香港嘅核心价值，一向声称尊重民意嘅梁振英政府系可以透过 DBC 了解民意，令到施政更加符合人民意愿噶。嗱，可惜为民发声嘅 DBC 喺政治打压之下被灭声，人民少咗一个渠道去宣泄对于政府嘅不满，呢、这个亦都系对梁班子百害而无一利嘅。除了令到言论自由步向共产化之外，更加是令到有意开办数码广播的其他传媒机构脚步，希望 DBC 能够早日复播，正如其口号一样，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另外就喺上个星期六咧，主持吴志森亦都有文章系讲 DBC 电台噶。嗱，佢又话数码广播电台终于停播，真系百般滋味在心头。喺十个月之前，佢被香港电台禁声，被迫离开做咗十年嘅烽烟节目主持嘅职务。佢当时慨叹喺沉沦嘅大气候底下，没有人是孤岛，冇人可以独善其身。今日你唔挺身而出，唔捍卫江河日下嘅核心价值，人权、自由、民主、法治，他照嘅话，好快就唔知道轮到发生喺边个身上啦。而 DBC 生命嘅最后几个月，佢同郑家富一齐主持嘅黄昏烽烟节目《十级自由风》，呢、这个亦都唔算系一份正职，亦都系冇计较薪酬，究竟有冇粮出？当时心中亦都系冇底嘅。嗱，吴志森亦都话咧，喺呢几个月里边，一啲员工因为前景不明朗而另谋高就，部分更加系为咗削减开支而被遣散。DBC 喺度垂死挣扎，前景极度不明，但系留低落嚟嘅仍然斗志高昂，热火朝天。佢哋可能因为大班嘅个人魅力而留低，亦都可能认为系会有转机而继续工作。但系根据观察，佢哋并唔系当系一份工嚟做。而是为了一份事业、一份理想而紧守岗位。而他亦都说，他曾经亦都在一些大媒体里面工作过，但是就从未见过这种工作气氛了。而本地传媒、民主派政客和声称保卫新闻言论自由的团体，不知道是短视定是缺乏分析能力，他们的立场和做法和特区政府根本是毫无分别，在客观上面是谋杀言论自由的帮凶和共犯。老掉牙的呼吁或者已经没人会再听了。吴志森在这篇文章里面再讲一次，他是说没有人是孤岛，没人可以独善其身，下一个被打压的可能就是你。而最后一篇社论就是来自台湾的中国时报，题目是让港媒呼吸自由空气。在踏入十月份，香港的媒体再次成为多事之秋，开播仅仅一年几的香港数码广播电台，在上个礼拜因为股东不满天台报电批评政府，拒绝取消资金平宣布停播，增加了成为三十几年以来香港第一间早报的电子传媒。亦都反映出香港面对中共不断收缩的香港自由空间，断收缩仍然存在中国空间自由先驱的角色，国门能自由先言的角色。而香港政府的不能一份，而香港的广播业实在不是好事，由于政府落实开放广播市场，政府能够更加多人播传发声，令到更加数码电台冇坏声后，香港仅有的四间电台广播，香港大多数的言论都是倾向政府，令到反对政府的言论无处发声，正式类的民怨无处发声，个别的社会民怨上面被发出来的社会民怨。这篇文章最后来都提到，这篇应应该是当其道，两者应该不见得有利于施政。虽然媒体是会批评政府，但就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这样的话香港才能够确保其独有的特色。 九点四一分，我哋咧就啊，即系一定要听电话咧，因为好多听众打嚟。 冇错，冇错。 如果唔系咧，阿思豪就话会啊，即系 系咯。我想我哋有阿思豪帮手听电话。 佢一早翻嚟已经接咗好多电话。 系啦，然后其实啲电话同佢倾电话。喂，好早晨啊，赵大。 早晨， 系我哋仲有毛孟静，仲有阿陈志全， 系啦， 系啊，系啊，咁多位都早晨啦， 早晨， 系我就想同大班讲咧，我就从来都唔会话打电话嚟安慰佢噶，因为点解咧？我哋做嘢系由心出发噶，咁我哋咧只要咧支持，我哋要振奋，我哋先，我见到大班呢排 down 咗，唔需要 down 啊，同坏人打仗一定赢噶，使乜 down 啫？ 好难讲嘅感情嘅嘢，我见过大班眼泪汪汪添。 系啦，唔需要。你有咁多人支持，你已经赢咗啦。你叫梁振英有冇咁多市民可以去支持佢啊？咁呢方面你已经赢咗。 好，我哋要佢学习，向丘吉尔学习啊。 系啊， 唔系不过咁样啊。阿赵太， 我仲有一个系 阿赵太，有时人咧，毕竟都系人，人心肉做，系嘛？ 系， 即系佢系遇人不熟嗰度弊啊嘛，系嘛？即 系 不过跟住而家咧，又见到我哋咁多人撑佢，咁佢咪即系嗰啲叫即系 即系嗰种情绪嘅起伏， 你咪就当上帝突然间瞌眼瞓咯，佢始终都会瞓醒噶嘛，系咪？我就做一样讲，我就打咗电话去苏锦良嗰度，咁咧，我叫佢一定要复我，咁你话你 系 股东嘅事，咁但系而家咧，你嗰牌就发俾 DBC 噶嘛，咁我哋市民买咗咁多收音机点算咧？我哋衣宿食噶噃，大佬吓。 佢呢个啊唔止瞌眼瞓添啦，简直即系就嚟长眠咁滞啊！系会唔会醒噶啦？系 咁你 你港交所申请 IPO， 你能唔能嗰间公司几个月就执笠先？你需唔你港交所需唔需要负责先？ 赵太，我自己个人都有个感觉咧，数码台话资不抵债啊，倒闭啊咁，我个感觉系呢个政府系乐见其成啦。 唔系你唔关我事，我市民唔理呢啲嘢，我就系理我买咗啲收音机。你个牌既然间发咗，我先至买。佢既然间佢答复得好得意，佢话诶，我开放呢个数码都唔系净系 DBC。 系啊， 哇！我跟旅行团，你话带我去深井食烧鹅，而家嚟到深井，你叫我食 KFC 麦当劳， 货不对版啊！ 哎，好，赵太呢个比喻啊， 你同我讲嘢噶，我话而家市民出粮俾你苏锦良好唔 like 我出得， 冇错。OK， 多谢你赵太，因为好多电话。 你好， 早晨啊 Ken， 早晨。 早晨，咁多位， 早晨，早晨， 我都有打去呢、這个局长办公室嘅，咁佢礼拜五下昼咧系复过一个电话俾我嘅，我就讲下佢嘅内容系点样讲咧，佢系局长办公室姓李嘅职员嚟嘅，咁佢嘅我就当然都系讲 DBC 事件要求局长插手啦，佢嘅讲法咧就系、是、一个好即系当然第一个官腔啦，继续都系为一个商业纠纷唔关事啦，佢哋唔可以做到啦，咁我就即时都提醒佢一样嘢就是。我哋同头先各位听众一样，我哋买部机就系要听呢个台嘅服务。 嗯， 我亦都提醒佢哋就系话，你哋冇错都系讲紧就系话，有几个台会做紧数码广播，但系我就讲，而家系第一个台做得最全面嘅就系 DBC， 系 提供服务就系 DBC。 嗯， 所以我系要求局长一定要插手，但系佢嘅讲法就 系啦， 系佢嘅讲法好得意咯。我哋已经责成咗何国辉先生，要求啊何国辉先生去同对方讲，就大家要坐低去开会。我话喂，点解你局长唔可以做一个中间人，要求双方坐？我话最重要嘅地方系。其中一方完全唔敢出嚟面对公众，唔敢面对市民，纯粹每日透过报章发表一啲无聊嘅声明。咁佢嘅讲法就係话，我哋已经责成咗何国辉先生，要求我哋亦都知道何国辉先生係将 即係人肉录音机咁啦。 阿 Ken 啊，你要做一样嘢，你又唔好去个查询。你就话我系市民，我出粮俾你，我责成你苏局长要做乜做乜？ 哦，唔系啊，我有讲啊， 真系呢句一定要讲啊，真系噶。 我责成嘅方法就系一样嘢啊，我话你话翻俾局长听啊，我买部机咧就系、是、听呢样嘢，而你局长每日咧就系、是、电视度卖广告，叫人听 DAB 广播，我就要求要继续听呢个台，我希望咧局长就唔好再用一个商业嘅理由，系企翻公众大众嘅 政治理由啦，当然 去听翻市民要求啲乜嘢嘢。 系阿 Ken 系毛孟静，我想反问你一样嘢，就市面咧有个好广泛流传嘅讲法咧，就系话数码台咧大班啦吓，首先就压错住，咁你知咩事啦？跟住咧就喺度批评而家呢个现任政府嘅政治不正确，咁啊最终咧就搞到涉嫌吓括弧就西环出手啦，咁所以咧就个同情度就好低嘅，咁你又点？你听咗你会点反应咧？ 好简单嘅啫。企喺政府嗰边嗰啲就永远出嚟讲，佢讲同情度好低噶啦。但如果你试下落去群众听下，点解咁多人会愿意走入数码港度捐钱 D100？ 点解咁多人会企喺条街嗰度支持？喺网上面点解咁多人支持？即系好简单嘅啫。而家整个政府咧就系揞住自己只耳，蒙住自己对眼，中意点做就点做，为所欲为噶嘛。我哋好老实，我哋每一日继续希望听你哋个台啫，因为有批评嘅声音啊嘛，唔系听一言堂嘅声音。 阿 Ken 啊，你讲得好啱，即系其实政府。是想继续一言堂嘛，他不想你啲意见分子反政府的台在度继续生存。喂大佬，这个就是政治任务，就是黄楚标就想我哋 容许我讲多两句。第一样呢，就我亲身捐了钱，亦都亲身落入数字交上你的律师。 多谢你，多谢 希望。 咁我哋俾你讲多几句吓。 唔好咁啦，富哥呢啲唔系 讲话少得啩，大佬。 咁我都要入钱先可以讲多几句。 越多越讲得多。 即系我希望，我希望咧，第一咧就大班唔好再咁情绪低落啦。即虽然佢今朝好兴奋啦吓，但系咧另外咧，希望喺网上边有啲支持 BBC 嘅朋友，对某啲节目主持人，即系好似思浩咁样，即系我真系要帮阿思浩讲翻佢公道说话。上个礼拜系好多人批评佢点解移播嗰节目表系冇佢份，佢其实亦都亲身出嚟解释咗咩原因。 唔关佢事，唔关佢事，闹我啦，闹我啦。 系啦，即系唔系，佢亦都有讲咗另外一个理由嘅，因为佢话佢全新，即系个职员，如果佢立乱直播，就会俾阿彪哥告到佢破产都有可能等等啦。即系我觉得希望大家听众支持 DBC 嘅同事都要。盤住一個，即係要明白去理解究竟咩原因。 好 啦，我相信阿思浩專登走翻嚟聽電話， 冇 錯，就係因為佢係出心係繼續支持咯。 好多謝你啊 ，Ken， 多謝你咁理解。 我個人嘅角度，即係買咗收音機，當然呢個係理直氣壯啦，都係。但係我希望大家可以從一個宏觀嘅角度，就係我初初入行咧，政府講緊係1994年，政府已經一路投放資源去研發。数码广播呢样嘢，呢、這个技术吓，成日港台嘅就试播啊咁样，咁系投资咗好多社会资源落去。你今日见到一个咁有生命力嘅数码广播电台喺度，你都系浪费紧公帑啊！政府 即系政府就系想即系呢啲咁嘅传媒咧，永远都系做政府嘅机器咯，系咪啊？ 今朝大班开始咧就讲个问题就话，公务员又好，局长又好，就唔明白咩叫移播，因为对佢嚟讲咧，冇出粮就唔做嘢系好唔咁简单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数码呢个广播、声音广播呢个技术交俾香港电台啲人咧，佢话喂。我翻嚟做呢啲嘢啫，你做多啲嘢关我咩事啊？咁所以交俾佢咧，一定系蹉跎岁月， 就咁解啦。 蹉跎咗好耐噶啦。 咁你又唔好顺便喺度批评啊香港电台啲啊， 佢不嬲都系 批评所有公务员都系咁样嘅。 O K， 喂，好嘢，喂，我哋继续听电话好嘛吓，好多电话排紧队，因为思浩博入嚟嘅。 啊，陆生你好， 陆生你好。 系，陆 生， 系，你好，陆 请讲，系听到， 系非常清楚。 做只公儿童三啊六啊，记唔记得？ 系记得记得， 系就咁啊，想呼吁一样嘢咧，其实已经喺我哋 Facebook 咧就提咗啦，就喺听日啊，即系星期二10点至12点咧，就我哋有一个行动，就系上去呢个申诉专员公署嗰度投诉嘅， 系 啊，系。咁咧就係、是、 阿林鄭月娥話申訴專員妨礙佢施政喎， 呢係主要嘅障礙嚟，呢係 係啊。 Great Hurdle， 琴日咧我在場嘅喺嗰個 Major Hurdle 嗰、那個街站隊好踴躍， 係 啲支持者非常之熱情， 係嘛、嗯？ 咁非常感動嗰個場面。 好， 阿陸生有冇啲神秘人啊、女士啊、男士啊嚟去係向你哋好關心問下你哋點解咁做 嘅？關心嘅，會有關心嘅，即係、我希望呢方面咧就第一樣嘢。就係、是、各義工咧，注意本身自己安全第一。 冇錯。 第二樣嘢就係話咧，我哋講嘢講翻事實，同埋講翻我自己個人嘅感受。 阿陸生啊，你就係外投嘅自發嘅支持者，我更加 要 係啦，更加我要問你，我係無問政嚇，就要問你啦。喺出面咧就有人批評咧話，鄭經翰大班啊開口埋口啊捍衞言論自由啊好巴閉咁樣。你大班鄭經翰啊最干預言論自由噶啦，啲廣播節目咧就自己成日打電話入嚟喺度扮聽眾，其實就自己係老闆。你咁搞法，你咩言論？自由我唔撑你咁，你又会点样回应呢啲人呢？ 我觉得即系听到大班咁多年咧、我觉得 佢系点恶嘅事实系， 我唔会相信咯，因为大班嘅人系个心地咁好，系咁多年都系为基层， 唔系同你讲心地啊，系同你讲原则啊，佢作为老板，佢走嚟干预下属嘅on air 嘅言论自由 啊！但问题我老实实，我真系咧感受到一大班，其实咁多年嚟都系撑呢个言论自由，系帮咗个劳苦大众喺呢一方面，先系一个 即系以情可以盖理嘅，你觉得？ 唔系啊，陆生即系话咧，毛孟静，即系你会听到嗱，陆生系其中一个即系听众嘅典型嘅代表咧，就算大班口臭。就算大班做嘢唔讲规矩，就算大班自己本身有事都会妨碍言论自由，但系佢个平台咧，我哋唔想冇。 不过我谂个老细同个平台要分开嚟讲嘅， 一定要。系， 唔好意思，我讲翻个地点先啊嘛。 好啊， 系。 申诉专员， 十二点钟，系时间喺度咧，我哋都会陪佢上去个专员公署喺。 系啦，申诉专员公署系。 系啦，系招商招商局商场啊。 系。 上环招商局商场。 系啦，即系港澳码头嗰度。 系啊，港澳码头嗰度喺嗰個星巴克加北嗰個咖啡店隔離位嗰度。 陸生，我想問清楚少少，你哋係鼓勵大家個別即係逐個逐個咁樣上去投訴，定係集齊一齊？ 即 係 幾個即係總之 係咯，小組咁樣去啦，係啦嚇。 好啦，陸生，不如你啲資料咧交低俾我啲同事， 我哋會擺上網度 Facebook， 好唔好？ 好啊，好啊。 OK， 多謝曬你，陸生。跟住到鄭女士， 鄭小姐你好， 早晨。 鄭女士 ，Hello， 鄭女士到你啦。 佢走咗 咧， 唔緊要， 太長。 咁我 佢等得太耐啦。 好 ，Hello， 喂喂喂， 系聽到。 早晨， 係咪我啊？ 係啊係啊，鄭女士到你啊。 我係程小姐喺澳洲嘅，係咪？ 程女士， 唔好意思， 唔緊要，係澳洲嘅聽眾，請講。 係你好，係我啦。OK， 咁咧我就想第一件事就好多謝梁思浩頭先，佢就係覺得有時。状况是不同，即是不可以要求人家做同一样的事。即是我相信我在外国来呢，我觉得包容真的很重要。 是若要人似我，除非两个我。 实际上人生有很多种不同的选择，绝对不可以是怪责人。那同埋很多谢梁思豪，特别这么大粒的人在这里听电话，真的很委屈他。 冇错， 我哋所以咧，我哋员工嘅行动，我哋都系用一个好系自愿式同埋好体谅式。我哋唔会话因为个节目表咧要咁样排阵，最好所以屈啲同事做，冇嘅，唔会咁做吓。 好啊，第二点 啊，所以好感激你哋。第二咧，我就系想问下两位立法会议员啦，即恭喜你哋新任啦，两位都系吓。咁我想问下你哋有啲咩角色咧？其实立法会啱啱先开啦，咁但系整个呢一位即系政府高官苏锦良，令人失望到咧，即系讲真啊，我系好粗暴嘅人啊，喺某啲时候，我真系想拎佢出嚟打到佢， 得啦，明白啦， 得噶啦， 系 程小姐就答你个问题咧， 俾阿 Claudia 同阿文必讲下， 喺个立法会嘅层次咧，你写信俾苏锦良呢啲嘅指定动作噶啦，咁但系佢都系 hea 你唔答你啊，咁再嘈啲咪真系最终咧。要揾梁振英出嚟， 礼拜三嚟啦，睇下点样。 系然后咧，我哋有人民有舆论嘅压力， 冇错。 你多两个立法会议员再写信俾苏锦良，再责成佢个意义系 嗰个边际效益都系唔系好高， 所以民间 都要做， 都要做，都要做。 民间社会系越嚟越影响大嘅， 同埋咧，我觉得系抗争除咗。是俾到压力政府之外呢，亦都俾到一啲呢即係看风使你嘅议员啊，或者係唔敢表态驚买错边嘅议员啊，今朝大班都讲咗边啲㗎啦。 係咩有讲乜 有啊， 明示与暗示咁啦，係咪。 咁而家呢出声赞我哋有公民党啦、社民联啦、工党啦、民协啦、人民力量啦、街工嘅大班又会同啦啊，会同赵忠哥通个电话。民主党咧就好似到而家都系暗春嘅吓， 喂，不如咁啦，继续听埋啊，因为电话啊，郑女士，因为时间有限啊，我哋再尽快听埋郑女士嘅电话。郑女士你好， 郑女士你好，喂， 早晨，郑女士 喺度吗？ 系喺， 系到你啦， 系冇啊，咁样啊。我觉得咧，你哋咧做咁多嘢咧，你就漏咗一批嗰啲人咧，佢哋咧又冇数码收音机，又唔睇苹果日报嘅，佢哋我茶余饭后听到佢哋讲咧，诶嗰啲内部小众问题啫，咁点解你唔效法好似嗰个律政司咁嗰班律师工会嗰啲人卖报纸咧？ 多謝啊鄭小姐提點。嗱，我哋呢係有開會係醖釀緊嘅，好快脆我哋就會有幾個嘅係廣告會登下，係呢個我代表員工嘅小組，我會係多謝你嘅係提示， 一陣間會做， 我 哋節目完咗之後開會嘅， 係任工， 好知道， 蒙查查㗎， 明 明白明白。 唔关事啫，佢班友仔内部搞唔掂啫，咁。 系 啊。所以我好叹你哋噶，但系咧问题就好多人蒙查。 同意同意。 系咪啊？你可以卖嗰啲大份嘅报纸啊，星岛啊。 哦，啲免费报纸都会，我哋谂，我哋一就会谂噶啦，系。多谢多谢。 好多谢晒你，郑女士。嗱，时间咧有限啊，我想好快讲讲咧，就诉讼基金咧，恒生银行28044194001。虽然呢个数字好长，不过喺 Facebook 我哋都会有，而且你唔明点样入咧，就18721111打嚟问。我哋嘅目标希望系1000万吓，因为呢个目标而家我哋距离仲系好远，希望大家继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虽然头先讲笑。话捐多啲钱咧，讲多几句唔系嘅，即系大家希望咧。 诶，呢个一定要澄清， 呢、 這个 要澄清， 呢、 這个唔系咁嘅意思吓。不过即系讲笑还讲笑，不过咧，希望我相信大家都明嘅。 明。 我话两位嘉宾最后总结。 我希望你哋快啲，如果有进一步行动，尤其是要动员嘅行动咧，系要通知群众吓。咁、因为卖报纸咧都系杯水车薪，卖得唔系几多日。但系如果你日日有新桥，又动员到群众咧，传媒自然就要报道噶啦。 好，啱冇问题。 好多人就话，诶，真系就大班撑唔落咯，佢系煲太真嘅嗰个标签咁。但系个讲到底咧，就真系要重复嗰句啦。你少咗个数码台咧，就少咗个平台；少咗个平台咧，就市民少咗个选择。香港嘅广播自由啊，系肯定少咗一截嘅。 系啦， 呢个系公众利益。 嗱，做官人咧就唔好净系坐个冷气间度。唔该，你得闲你上一上去网上，你就知道今日我哋喺网上啲朋友系几劲嘅真系啊！ 好啦，我哋啊新闻。